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71点，成交金额2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7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2，升2.4；药明生物98.3，升5.2。阿里巴巴159.6，升2.3；比亚迪股份314元，升10元；友邦保险86.55，升4毫；吉利汽车26.6，升2；美团271.6，升4毫；盈富基金24.98，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565。瑞士法郎8.533，欧元5.772，加元6.26，新西兰元5.58，欧元系9.027，每百日元对港元6.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5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5点，跌0.91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8美元，卖出182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而家管道里面仍然系封咗慢线嘅，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就系、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仍然封咗慢线啦。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宜安角，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兴田村。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入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再提一提大家啦，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现在重型车是不能够行以下路段，介乎百家道至马纪仙峡道一段，这段路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新巴路线 X15 号现在全日服务，大约是20至30分钟一班，沿途都加多几个巴士站，会由山顶道的太古大厦至加烈山道，但是就不会驶入去桥福道和文福道。而新巴路线15号就只是提供往来中环码头至湾仔峡道的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山顶总站一段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由于有这个封路措施，影响到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山顶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利民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汪大涉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蔡元培直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凯琳、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贤、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18/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会唔会以后唱一次喊一次噶？ 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结束过，总共同话题奈可饰演我。未来10年后院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早前在音乐会上面唱两次喊两次，无非因为这首歌读中他的心事。洪九豪说总是会质疑自己的存在价值的，但因为有喜欢他的乐迷，令他可以戴上主角光环。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王少铭、徐浩，监制徐浩。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嘅世界，你好，我系梁家章。 你好，我系李丽睿。 古有一年容易，今日一星期容易又星期二。 喂，阿马小强， 马小强， 不如咁啦，我觉得咧，你咧个人咧咁浪荡洒脱咧，你不如话明朝一齐弄扁舟船啦。Let us play the small boat, OK？ 好 ，Start the morning, OK？ 出发 ，small boat， 诶嚟啦，不不公道， 唔系呢个系打打打。 你咁叻嘅， 我呢呢只歌我觉得好无聊，但系咧，因为咁样咁样啊，即系打打打，我应该送俾你， 系因为你只人喺度打， 系啊，见到你我就想打打打， 系啊。 打打打，到底你今日打紧乜嘢呢？不如打开收音机听下，风骚快活人啊！不如你 rap 下马小强， 喂，打打打， 马小强，面又长，马小强，我身仲 有少少咩好咧？喂，好啦，就开 party 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嚟生效，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50%。阿呢粒月形佢好无聊嘅只歌， 系啊，真系好无聊啊！但系好受欢迎啊，嗰阵时候， 打打打打打， 我觉得系因为咧佢填唔到词咯， 系，跟住够期交， 一人拉咗佢，系一人拉拉拉， 交住先啦，交住先啦。读得书少，你歌讲咩噶？请问有冇解释翻只歌俾我听？即系你系马老师啊嘛？系咪？只歌唱咩啊？请问 我头先我唔答你呢首歌，我已经谂到我听过个名啦。我唔系叫马小强，系马小强 咩啊？ 马 马小强 系啊。 OK， 好， 多 谢 物偶喺上面系咪？ 冇错， 一齐马啦吓。喂，好啦，早晨啦，咁好多朋友咧喺网上咧同我哋打招呼啦，包括啦 A Elaine 啦，叫我哋咧记得添衣。其实我谂呢两日大家都有晒心理准备噶啦吓。 哦，好冻啊，今朝 唔不至于好冻嘅，我只系话属于呢个 season 应该系咁， 系凉咯， 凉咯， 唔可以话冻啊。 咁今朝咧，我好似听过个报告就系17度到啦，16、17度到。咁如果新界居嗰边可能再冻啲， 系 咪啊？ 系，起身嘅时候，我觉得好舒服啊。 舒服 好似飲咗杯冰水。 如果夠衫真係好舒服嘅，最驚你出街唔夠衫啫。但我諗呢幾日大家應該知嘅啦。阿鄭咧佢話三位開心主持啊，呢、這個節目即係一日唔聽就身痕啊。 好啊， 咁啊好啦， 幫你拗下。 得意嘅， 都啱啊，因為呢排身痕㗎，會好有乾啊嘛。 係啊， 你唔覺得係會咁樣？ 相對濕度50%咋。 哇，超乾啊！ 裂㗎啦你。 兩度好痕咯，個口唇有啲叫開始爆爆地擦。 我小嘴好痕嘅， 我好懶。 你會唔會㗎？ 會㗎。 邊度係小嘴啊？ 小腿啊，佢个小嘴，佢嘅相啦，佢系小嘴嘅。 我心谂点解佢系小嘴 啊？啱啊，小嘴冇人嘴佢噶嘛， 点解无端端话自己个小嘴 好？你最近嘴嗰次系几时啊？ 呢个系 以 年计， 好惨啊！以年计， 年计啊！ 咁你自己担咯， 你自己嘴自己手咯， 咁唔得。 你知唔知以前做广播剧系咁噶？做石嗰啲镜头咧，系用呢个石自己嘅手嚟做声啊嘛， 系啊。 咁另外呢一位朋友咧，佢更正啊，佢讲翻，佢话嗰日咧我哋讲过有健康问题咧，唔系麦嘉，系石天九月离世啦。咁样多谢提醒我哋啊 ，Golly Chuckle 啊 Chuckles 啊，佢个名叫做啊。多谢晒，好啦，今日继续喺我哋节目里边支持我哋吓。 嗯， 今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则关于香港郊野公园嘅新闻， 系 有少少咧就可能影响大家食嘢个胃口。 嗯， 不过咧就讲咗先啦吓。 好环保，我觉得 好环保， 哎、 但系我都好似有啲网民嘅少少唔系质疑嘅，即系少少怀疑， 系 会唔会唔系好 work 咧？同埋会唔会嗰个环境变得好 点解不堪忍？ 系啊， 因为嗱，佢首先讲啦， 你有养猫噶嘛？啊，你讲先。 佢系一啲叫木糠厕所， 系啊，几只唔会冲厕嘅， 系啦， 甚至系旱厕啦，真系 系啦，旱厕冇错。 你哋有冇去过乡下啲旱厕 啊？ 我觉得好好噶。 啊、通常佢嗰啲咁嘅厕所嘅话系起喺鱼塘上面噶嘛？ 我 嗰啲唔系旱厕喎，你嗰啲讲系直通噶嘛？即系总之有个窿，下边有水。 好正啊！嗰啲。 总之你抌炸弹咧，佢就冬跌咗水， 跟住好多鱼围埋嚟噶，见到。 系咩？ 你冇见过啊？ 食完之后有冇反吐啊？啲鱼？ 梗唔会啦！你估你咩？ 食你嗰啲可能会反吐。食你嗰啲， 你啲掉落嗰啲走开， 快啲走啊！ 全个鱼塘反晒肚， 快走啊！快走啊！食下鸡 你 啊！ 咁咯， 旱厕就真系干厕， 我明 啊，唔系嗰啲系啦， 系啊， 嗰啲好难忍受啊。 但系嗰啲系咪应该都系喺起喺嗰啲诶田啊附近嘅？ 诶嗱， 方便佢堆肥啊嘛。 乡下咧就 你乡下边住啊？ 新會咯， 嚇， 即 係 N 年前， 好多係啦，好多金好多橙 嘅。七十年代嗰時咧，嗰啲旱廁咧下邊咧，佢有人嚟收翻嘅。 係啊，真係㗎， 真係。 我知， 其實佢喺度堆肥㗎。係 啊， 香港以前都有啊，香港以前嗰啲舊區咧，都係有啲夜鄉姐姐咧夜晚收㗎嘛。 係啊，我跌過落去啦。 哇！ 你講真㗎？ 講真㗎？係 啊，田雞咯。跑田机啊嘛，人细个，跟住追，点不知咧想闪避啊，闪避唔到，因为我又谂紧嗰哇，前面嗰度嗰就系一个粪坑咯，跟住我想闪避嘅时候咧，你反而你越唔做嗰样嘢，佢就越惊嘅话，我要闪避，一线咁， 你嗰时几多岁？ 我跌落去，跟住好开心，冇人俾捉唔到我， 同冇人敢再捉你， 冇人敢， 咦？你都唔想伸只手俾你， 成件事我玩嘅，跟住我而家翻去食饭。 你好彩咋，因为如果系高过你咧，你唔单止系成身 没顶嘅， 系啊。 好危险， 冇事。 你而家风着啦， 系啊，高咯， 变咗周身闪啊 ，gentleman 系啊，冇错啊，我就 系 咁 咯。系咁，你乡下点啊？ 有 冇 试 过？有 系啊，踩落去冇嘢嗰阵时候，你 大劈嘢噶，唔识噶，因为又黑掹掹， 系啊， 以为系咩？一踩落 有猴子啫嘛， 以为咩？点会以为咩？你 都系啲农地啊、农田，点解踩到啜住嘅？跟住咧就好惨啦，就又闹啦。 你会见到佢喺上面度，其实跟住有啲抱嘅， 系啊。 通常嗰啲咁嘅位嘅话，因为 佢 喺度 沤紧， 有 啲 乌蝇嘅。我唔知有冇啊，但系而家应该少啲啦，系嘛？嗰啲其实好有机耕种， 有机 系啦。咁啊，郊野公园有呢个木糠厕所，咁啊唔使冲水嘅，甚至你唔好抌纸添啊， 好正。 系啊，开完你走得噶啦。佢里边咧只能够承载人类嘅一啲排泄物啦。 冇 错，唔好讲得咁核突啦。咁咧就会有啲机器啊，同埋有啲叫太阳能发电机，咁佢会搞拌佢，同埋发热，保持佢一定嘅温度，保持一定嘅温度。 等佢喺里边嗰度自己自我 系啊。你知唔知大陆嗰啲地方咧都系用旱厕？佢哋系点咧？就因为你旱厕咧下边咧你多得滞咧，佢会有沼气。 系啊，冇错。 沼气发电 会死人噶，哦，沼气我哋发电系冇错，其实系 即系转废为能啊，将啲白白咧，你笑乜嘢？ 我觉得非常好啊， 好啊， 我觉得我哋一早就应该做呢啲嘢， 装个发电机，你嗰个某个位，咁你经常有沼气， 咁佢又冇咁多， 咁你咪悭翻嗱，手机又唔使插电， 即系嗰啲屁系嘛， 系啊， 手机又唔使插， 自给自足你自己 系 嘛， 几好， 系啊，如果啲口气都有沼气就好啦， 应该有。 你有气应该有沼气，即系可以有二氧化碳。 咁 你个手机你一路对住佢讲咧，佢一路插紧电。哇，几犀利， 系 啊！ 你直情唔使插电。 我呢个秘密唔好讲出去啊！ 其实我哋系咪应该用个口罩里面可以将嗰啲沼气全部可以收集？ 系 一翻到去嘅话，就将嗰个手机摆上去， 系咁对住佢喷气，系咁喷气， 正 就唔使插电啦。 咁 创科嚟噶嘛？ 系啊，创科嚟噶，我真系。我哋應該一早就要咁做 啊， 係嘛？仲用水廁嘅話咧，已經真係唔得噶啦，落後噶啦。你覺得點樣啊？若果你去到呢個行山，突然之間有一個咁樣嘅木糠廁所，我一定會想試下。 梗要去， 係啊，支持。 佢嘅形式係好嘅，但係好多嘢咧，佢嘅設計同後來啲人點樣去用咧，就有少關係噶嘛。如果啲人用得唔好，整到周圍都係，你就會覺得哎呀，好核突啊咁噶啦， 係 咪先？ 我理解呢個木糠廁所，我覺得有少少咧，就係似我哋屋企嘅貓砂兜， 冚上 去。个猫砂兜其实就系咁样啫嘛，我而家屋企用紧嘅猫砂兜都系可以就冲落厕所嘅，因为其实佢本身系粟米砂， 化解 其实基本上佢系粟米或者系豆腐，咁其实因为就系咁样，因为如果唔系你将佢嗰啲猫猫嘅粪便捞埋嗰啲沙，你可能你将佢咧又要系用个胶袋载住佢嘅话，成成件事都唔环保噶，跟住先至掉。 而家 系你而家基本上你可以冲埋， 溶解晒 嗰啲嘢系生即系系啦系生物， 明白 可以溶解噶嘛，咁样咯， 冇错， 即系等于呢样嘢啫嘛，木糠都系 其實佢係木嚟啫嘛， 所以都係好嘅呢個設計。 我非常贊成。 唔係，同埋佢有個原因嘅，佢話因為咧喺郊外咧水比較少啊，即係水源、水喉啊，搭水你鹹水喉都要難搭嘅。咁所以用咗呢種叫唔需要用水嘅環保用木糠嘅方式， 非常好，真係非常好。 佢可以攞嚟做肥料， 係啊，係啊，應該有人收翻， 循環再用。 就算唔收翻，我都係 OK 係咪？佢好大自然啦呢一樣嘢，雖然水都係大自然嘅嘢，係咪？但係嘥嘛，係咪？正如頭先大佬咁樣講，你話要整一個公廁喺一個即係深山嘅地方，係會比較麻煩少少咯。我有時見到嗰啲姐姐都好辛苦，有時我行山咧，你見到佢有某啲嘅譬如有樓梯啊，或者啲涼亭啊，佢哋咪一定要有噶嘛。以及就係有時佢哋都要維修嘛，好辛苦㗎， 好辛苦㗎， 佢哋要好辛苦㗎，原來係啊。因為有一次嘅就係我枕住基本上都係喺嗰個地方嗰度行山啦。我諗啊，佢哋喺嗰度維修嗰條比較爛嘅樓梯，搞咗好耐。 係啊， 有時嘅就係有幾日你見到佢就誒點解會嚟咗呢一度？跟住佢哋又唔做嘢嘅咁樣，只不過係運送一啲資源上去嘅啫。你見到佢哋其實基本上佢就鋪曬喺側邊嘅，又或者有啲木啊咁啊擺埋一邊先，咁跟住就齊集曬啦。跟住佢哋先至開始開工。哇，搞緊真係好攰咯！ 你 只 係搬上嘅過程已經好辛苦啦， 仲要 係 熱天。夏天先做呢样嘢，因为多人行山嘛， 同埋又受天气影响咧，因为露天地方， 系啊，落雨佢又做唔到，因为滑。 喺我哋身边，好多人做紧咧好辛苦嘅工作，系为咗我哋嘅生活过得更加完美吓。 冇错，所以行山嘅朋友千祈唔好留低垃圾，同埋唔好留低任何呢啲咁嘅嘢嘅话咧，因为咧你辛苦到你工人姐姐嘅咋。 冇错。Oh, you can tell your friends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and laugh and joke about me on the phone. You can tell my arms to go back into the barn. You can tell my feet to hit the floor. Or you can tell my lips to tell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for you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ing heart. I just don't think.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You can tell your mom I moved to Arkansas.Tell your dog to bite my leg. Or tell your brother Cliff, whose fist can tell my lip, he never really liked me anyway. Or tell your Aunt Louise, tell anything you please. Myself already knows I'm not okay. Or you can tell my eyes to watch out for my mind. It might be walking out on me today. But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his man.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n'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今日咧就系十一月嘅九号啦，咁啊十一月咧，原来咧澳洲推出咗个类似咁啊。 有意思嘅节日吓，就叫做 Movember。咁啊，十一月英文系咩啊？阿马老师 ，November 吓。咁佢咧就将佢咧从 N 字咧改做个 M 字，因为咧就系胡子嘅英文啊嘛 ，Stack 吓，同 November 结合咗。咁点解叫 Movember 咧？因为咧佢就推咗呢个活动咧，就可以叫大家咧用流苏。点解要流苏咧？就系男士啦，当然讲紧吓。我作为一种嘅姿态上嘅支持啊，留意男士嘅健康一啲嘅疾病，例如前列腺癌啊、高丸癌啊等等。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叫做大家流苏，提醒大家有一种咁样嘅会出现嘅男士嘅疾病，所以呢一个呢个月份咧，佢就爱嚟就提大家呢件事啦。 嗯， 都记得 有冇留啊？ 我冇啱睇到啫嘛，今日 咁你开始留啊？ 但我早排见到你留得几好啊，系啊，即系有啲大傻哥嗰啲 feel， 但系唔知咧你又剃咗啊，系咪先？系啊， 我觉得你流苏好啲啊， 我 你遮紧啲，因为条个因为个面 条咩话？ 条面好长，我想讲，对唔住，用咗两次， 佢两次咁渣。 我知道，我 系啊，知咩叫条啊？ 条面条面系食嗰啲 noodles 系咪 ？noodle 有冇中数啊？ 一定要中数啦，系嘛？你咪食一条面啦，唔好玩啦！ 啲酥将你条面遮咁啲咧， 系咯，即系你个粒 handle 都系 handles， 一度系两边，明唔明啊？系啦，冇一边噶嘛。 喂，好，早晨啦，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同中央相关部委研究，让内地合资格的本港选民就下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返港投票，但必须要是过关后在口岸票站投票，而无需返回内地后再接受隔离检疫。林鄭月娥說會爭取盡快公布安排，因為政府都想安排登記程序，掌握有多少人想回港投票。 今次由於是疫情的關係，看來只剩下幾個星期，沒什麼可能可以即係通關到一個規模咧，可以啊隨意咁俾呢啲選民咧從內地嘅唔同嘅省市翻嚟香港投票。咁所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係同中央有關嘅部委，特別係通過港澳辦同埋口岸嘅當局咧，喺度研究緊點樣可以俾呢啲內地嘅選民嚟到去投票。咁所以而家講緊咧係翻嚟過咗關。在口岸的地區可以有些票站給他投票，然後就回回去，但是都是要做到回回去的一刻不需要檢疫，否則看來是很難說服到或者方便到內地的港人呢回來香港只是做一個投票的行為，然後要接受14日或者21日的內地的檢疫。我們盡快會公布的，因為我們都想公布之後呢有一個登記的程序，等我哋大概掌握有幾多少內地港人嘅選登記選民咧，係想投票，咁先可以鋪排開幾多個口岸。因為今日你都知道咧，口岸係剩翻即係深圳灣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嗰個口岸嚇。咁但如果人數太多咧，都係處理唔到嘅呢兩個口岸。咁我哋爭取盡快咧會有所公布。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如果內地和香港恢復有序通關，相信有需要設立熔斷機制，但他認為不是當有一個確診個案就立即叫停通關，可能當社區有源頭不明個案，有社區傳播信號先叫停。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建议可透过加密检测检视感染个案的工作地方有没有第一、第二代传播。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青雄说，希望政府不要只照顾商人，亦应该关顾学生的读书需要，如果明年二、三月可以恢复让跨境学童来港，他们都会很高兴。 山东省潍坊市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获授予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新华社报道，潍坊市现有两项手工艺和民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十七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类占十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创立创意城市网络，致力发挥全球创意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分为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文化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音乐之都等七个类别。塞尔维亚总统武士奇接种第三剂新冠病毒疫苗，这款疫苗由中国制造，他打针之后呼吁民众接种疫苗。武士奇在今年四月先后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这两剂属中国国药疫苗，估计塞尔维亚超过五成四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6点，升32点，成交金额3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毫，药明生物99.65升6.55，阿里巴巴158.3升1蚊，比亚迪股份312.4升8.4，美团270.2跌1蚊，盈富基金24.94跌2仙，友邦保险85.95跌2毫。吉利汽车26.2升8毫，保利协鑫能源2.89升1.9，快手90.7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3.0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4，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6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57美元，卖出18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长青隧道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咧，头先嘅汽车着火事件仲系未处理好噶，慢线仍然系封闭，咁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咧，因为较早前嘅汽车着火事件咧系仍然封闭噶，经过咧要小心。咁至于喺山顶度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咧仍然唔能够行介乎百家道同埋马记。先峡道的一段山顶道，这一段路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新巴路线 X15 号现在是全日服务，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车，沿途会加多几个巴士站，由山顶道太古大厦加到去加烈山道，但是就不会驶入去桥福道和文辉道。至于新巴路线15号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的服务。 服務咧仍然係暫停噶，即係話咧十五號係上唔到山頂。咁因為封路影響啦，咁而家馬紀仙峽道上山方向擠塞，龍尾排到富匯豪庭對出；反方向啦，山頂到落山咧都係有車龍噶，排到去基利文道對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去紅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咧，仲有少少車龍，排到去油麗村。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車多，龍尾屈地街；英皇道去筲箕灣，近住華蘭路嗰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太古坊。咁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交通係正常噶。加士居道到天橋去大角咀，排到康莊道橋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貢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嗰段咧，因為有道路工程係做緊，來回方向咧都係擠塞。出九龍方向咧，車龍比較長啲，排到去普通道近住萬年街。反方向入翻去西貢，龍尾就去到白沙灣碼頭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龍翔道天馬苑來回、清水灣道鄭直之去大清、車公廟路車公廟去第一城、青山公路華園村方向九龍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方向科學園。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他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环渠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各地风土人情、民生百态，仲带嚟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两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继续啊！快活咧就同呢个健康咧扯上好密切嘅关系，系咪？即系唔健康咧都几难快活。咁、所以希望大家除咗健康，除咗快活，仲要健康。嗱，今日咧有个问题咧 ，IQ 题啦吓、问下两位啦，阿马小军吓，或者阿 Sarah 吓，有一样嘢个个人都有嘅吓，每个人都有两个嘅、，OK， 两个 系啦，一对啦，叫一对啦吓，每个人都有一对嘅。咁咧个医生今日咧，我睇一啲嘅健康消息啊，教你 check 下佢，即系叫健唔健康咧。揿下佢啦，咁样。如果佢好软嘅，软淋淋，好似嘴唇咁软咧，咁佢系正常啦。如果你揿你嗰对但硬硬地好似个鼻尖咧，就唔正常啦。如果你再揿下佢咧，系额头咁硬咧，咁啊更加唔正常咯。 哇！我想问一下咧，我嗰对咧，你依家睇唔睇到嘅？ 睇到。 嗯。 你有冇摸过我啊？ 一对眼咯、 啊。你任何嘢我都冇摸过，我点解要摸你啫？ 做咩要摸啫？ 嗱、啊，阿 Sir 就啱啦， 眼啊， 冇错啦，就系、是、你嘅眼球啊。 眼球点点 摸啊？ 嗱，唔系叫你好大力咁样追落去，轻轻咁样眯埋个眼，即系用个眼皮遮住。轻轻按一按佢，呢、嗯這个系测试乜嘢呢？原来测试你嘅眼压啊、 哦， 眼压啊， 青光眼啊， 冇错啦 ，exactly 就系青光眼啊 ，check 下有冇青光眼。咁、嗯、咧就系你哋有冇试过 check 眼压啊？ 有啊， 冇啊， 成日 吹气噶嘛， 系啊，好认真 噶， 我觉得。 我冇试过。 有噶，佢会讲俾你听先嘅，佢就嗱，我而家会吹少气落去你个眼嗰度啊 ，check 下你嘅眼压啦。 唔系个医生吹你啊， 佢、嗯、自己会有一啲咁样嘅有一下嘅、 啊， 嗯。你冇试过咩？ 冇试过、啊 欸，你应该检查下，系啊， 系啊，我每一年都有 check 噶， 每一年都 check 每一年 有咩好啊？ 其实我觉得要年年要验身，点解你唔 check 埋你只眼呢？ 系啊， 系咪啊？你唔知噶嘛，尤其是嗰啲咩青光眼，我哋又睇得啲咁样嘅，即系 电脑啊、 电脑啊、 手机啊， 系啊，我成日都会担心噶，我因为我有干眼症。咁所以我成日都要 check 噶，系啊，我成日都要滴眼药水，你冇见到咩？ 我成日见到你滴啊、 嗯！英国嘅调查显示啊，高度近视啊，即系发生青光啊，几率系一般人嘅3.1倍。 嗯、 就算100度嘅轻度近视咧，佢嘅青光眼嘅发生率咧都系高啲嘅、 嗯。 美国研究更加发现咧，高度近视发生青光眼系10倍添啊！即系每一个国家嘅研究唔同，但系总之咧，如果你有近视，你同青光眼又近咗啲啦个。 几为之高？ 深 近 视， 100度都已经有1.3倍啦。你谂下， 100度唔系好高啫。 系啊， 一百度即系 300几， 咁你都唔系好多。 台湾有个医生就话啦，如果你戏院睇完戏一出嚟，忽然间觉得视力模糊啦、头痛啦、想呕啦，咁咧绝大多数嘅可能性就系急性青光眼啦。咁有啲嘢叫慢性啊，青急性噶嘛。咁所以大家就平时 又关到戏事咧。 哦， 系咪先？ 咸得滞系嘛？佢咸得滞，热眼啊！ 系啊， 啱咩？ 系咯，咁你冇理由净系赖晒你自己啫，赖套戏唔得啊！ 佢有绝对可能怀疑嘅。 系啊， 佢睇亲啲戏咧，十套有 咸片， 系啦，10套有12套都系咸片。 你冇睇？ 我真系唔睇噶，讲真，有咩好睇啫？ 诶，其实而家 唔知有咩好睇。 而家呢个世代冇咸片嘅啦，街上边 系啊， 觉得咩绝咗迹噶啦？ 咸得过你一望啲 系啊！ 我哋家阵间点弹出嚟嘅？ 而家咸片嗰啲冇生意啊！ 系啊， 都有噶啲上咗年纪嗰啲啦，都有光碟。 你对上嗰次睇咸片系几时啊？你可以唔答嘅， 買飛入戲院， 係啊，買飛嗰啲啊，買飛嗰啲真係冇啦， 會喺大戲院做，鹹院都執埋啦，而家嗰啲 冇錯，都冇人拍啦，唔係即係我都係大戲院嗰啲啊， 係啊，我即係 拍嚟都唔夠人哋。 其實而家戲院你咩戲都係啦，你真係要好好質素嗰啲先上得得 啊， 差少少嗰啲咧，你真係你入到去真係好似空空溜溜嘅，冇人，係咪先？ 我諗以前啊都唔 以前多啲。 角凳嗰啲咧， 系啊， 哦，系啊，系啊， 系啊， 你有冇睇过嗰啲啊？多数嗰啲系首映嚟噶嘛， 或者 夜晚嗰啲午夜场 系啊，午夜场或者 睇下反应噶嘛。 我 哋拍电影，我哋都知啦。星期六晚嘅，你一定系喺某啲地方嘅，咩地区就唔讲啦。咁其实系专登咧，你又会渗入去嗰啲地方嗰度咧，就去睇嘅，睇下当时嘅现场反应。如果嗰啲譬如你谂住应该会有反应嘅地方冇反应咧，翻就要剪啦。 嗯， 系咁样噶。 你有冇睇过啊？即系你 有睇过啦，我自己拍过电影噶嘛。咁其实就因为嗰阵时候系识一啲幕后嘅工作人员，就是說其實基本上有很多時候咧，就用呢啲咁嘅嘢去睇下究竟你嘅係啦，你嘅剪接其實應該係要點樣嘅咁樣咯。所以其實幾好玩噶。 咁你 因為你會聽到啲人係即時反應嘅就哇咁樣，佢就會 mark 低誒呢一個位。 咁你緊唔緊張㗎？如果你做嗰啲， 緊張 㗎，即係都緊張。 其實基本上我係唔睇自己的演出嘅。我係覺得難為情嘅，咁但係因為嗰次冇啊，因為去玩咯，咁樣我咪睇下。不過嗰套戲我冇份嘅，就係我即係我身邊啲朋友有份，咁跟住佢哋就話啊，不如去睇下啦咁樣咯。然後我覺得係好開心，不過好夜噶嗰啲午夜場， 係啊， 11点几先開始。 但係以前咧，當戲院業仲係好旺盛嘅時候咧，幾夜都有人睇戲。 子夜場 都 有 啦，子夜場係即係12点啊， 再晏啲。 哦，即系再晏啲先，或者系子 夜 啊嘛。 午 夜 场就午夜场十一点啊嘛，子夜场应该系2点啊， 2点几。 哇，2点几咪睇到天光 啦。东嗰啲啊， 睇咩电影啊？ 咩电影都有，大电影。 通常大时大节啦，譬如新年啊、圣诞。 有，我明。 嗰啲会有。 嗰阵时系啲好大嘅节目嚟噶，好开心啊！ 睇戏好开心。 之后跟住去睇。 要你去买飞先啊！ 排队，仲要以前冇电话室，即系订票，一定要排队。 早几日买飞啊？ 呢个就 系 旧。 但系嗰啲飞好。 正喎，嗬，佢就可以揾啲筆寫埋你咁樣，有時會嗨到你手啦。 真係舊日情懷啊！ 係啊，好開心喎。 好嘅，二十度幾温啊？相對濕度54%，紅色嘅火災危險警告上嚟生效。今日咧由馬老師 飄流飄流 飄流，今日去邊度？飄去邊？ 今日哇，犀利啦！帶大家坐飛機， 哇、哦，坐定放啊？ 煲、 哦，你兩你好似放叻啲喎。可能会有网上情啊，带嚟一个圣诞故事。早上啊，早晚天气清凉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而家二十度，相对湿度54%。网上情，圣诞童子军，系圣诞节嘅前夕，13岁嘅法兰喺人哋屋企，个个都玩得好开心。成间屋充满欢乐嘅气氛，除咗佢之外，本来今年佢哋收到好多想要嘅礼物嘅，各个亲戚大家喺度互相祝贺。但今年系第一次佢哥哥唔喺度过节，佢哥哥阿 Steve 被一架汽车好鲁莽地撞死咗，系一次令人好伤心嘅交通意外。花兰好想念佢哥哥，好想念两个人之间亲密嘅感情。要走啦，因为姑妈屋企同佢屋企好近嘅，佢就一个人拎住晒啲礼物摆喺个雪橇嗰度，离开咗姑妈屋企，自己喺雪地嗰度行。佢着住一件好新嘅人哋送俾佢嘅格仔外套，系佢最中意嘅礼物。行下行下，见到好多屋仔，佢经过呢一区系贫民区，佢望入一间屋里边，见到一间破旧嘅房间。有个女人坐喺旁边，呆呆咁，咩都冇做。墙上面挂咗几只空空如也嘅物。佢谂翻以前，哥哥同佢都会将啲物挂喺度，第二日朝头早就会摆好多礼物噶啦。点解呢间屋嗰啲物全部空空如也嘅？佢突然间谂下，啊，我系一个童子军嚟噶噃，日行一善，不如我做啲嘢啦。跟住再敲门啦。门打开，有个中年女人问。咩事啊，小朋友？我可唔可以入去啊？你入去做咩啊？ 如果你想攞圣诞礼物，我冇啊，我连自己嘅小朋友我都冇钱买圣诞礼物俾佢。跟住法兰就话：我唔系要圣诞礼物啊，我系想送圣诞礼物俾你嘅小朋友，你请佢拣啦。嗱，呢度咁多礼物摆喺个雪橇上边，佢出去攞咩就攞咩啦。国家屋嘅小朋友好开心，拣咗个飞机玩具同埋一组嘅砌图。佢要走啦，跟住嗰个妈妈就问：小朋友啊，你叫咩名啊？叫我圣诞童子军啦。离开咗呢间屋之后，佢觉得。原来好多人在这个圣诞节是没有礼物的。我有这么多礼物不如同人分享啦。于是他去了不同的地方送了所有他的礼物给人。回到家之后爸爸妈妈问咦阿仔你的礼物呢我给了人了。不是呀嘛你是不是傻了你怎么将我们给你的圣诞礼物或者亲戚给你的礼物给了人的嗱你自己决定的今年你没有圣诞礼物了。哥哥冇理佢，觉得佢太过问都唔问就做咗啲咁傻嘅事，佢觉得好孤独。佢觉得点解我做咗呢啲事，爸爸妈妈会唔中意嘅？嗰晚佢喺孤独之中度过，好挂住哥哥，跟住喊起上嚟，喊下喊下就瞓着咗。第二日瞓醒，爸爸妈妈就喺度听收音机，系一个点唱节目。点知嗰日嘅点唱节目，有好几个人都打电话嚟，话要点唱俾一个叫做圣诞童子军嘅小朋友听。因为呢个小朋友令到好多家庭，尤其是一啲家境唔系咁好嘅小朋友，过咗个好开心嘅圣诞节。甚至有个听众话：，我觉得呢个圣诞童子军咧，应该系圣诞老公公派嚟嘅代表，我哋真系好中意佢啊！呢个时候，爸爸妈妈先知道嘅真相。妈妈眼泪流咗落嚟，话：哎呀，仔，对唔住啊！琴晚我哋咁样话你，其实你真系好叻，你做咗一样我哋都冇做嘅事，就将我哋嘅快乐同人分享。当你享受紧快乐，有冇谂过同一啲需要嘅人分享？So tender in my eyes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十五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全新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完啦，翻嚟我哋继续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唔好行开啦。 中市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获授予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新华社报道，潍坊市现有两项手工艺同民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十七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类占十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创立创意城市网络，致力发挥全球创意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分为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文学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音乐之都等七个类别。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6.9 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早晚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5点，跌26点，成交金额4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3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个八；药明生物99.6，升6.5。比亚迪股份308.2，升4.2，阿里巴巴157.5，升2毫，美团269.6，跌6，友邦保险85.8，跌3.5，盈富基金24.8，跌8仙，保利协鑫能源2.85，升1.5，吉利汽车26.0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2.9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5，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6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27美元，卖出1,8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唔知喺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明爱医院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去西贡方向车龙就喺白沙湾码头。咁提一提大家啦，咁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咁而家重型车咧仍然系唔能够行以下嘅路段，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一段啦，咁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新巴路线 X15号而家全日服务，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沿途都加多几个巴士站，就系、是、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但系唔会驶入去乔福道同埋文辉道。咁而新巴路线15号啦，就只系提供往来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服务仍然都是暂停，咁影响到而家马纪仙峡道上行啦，龙尾就喺富汇豪庭对出，山顶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利文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二早上吓11点11分，我哋翻嚟就会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 冇错啦，佢已经翻咗嚟啦。 啊，马老师， 系 而家开始我哋今日嘅 floating classroom， 因为带我队时间早餐啊，所以我哋唔揾，但我都出嚟同你就个 di da di 啦吓。 冇问题，今日嘅题目系 嗱，犀利啦，嗱，好严肃噶，但系我嘅题目都好轻松嘅，系呀系呀嘿， 呀嘿呀嘿。皆大欢喜， 团结一心有新飞机。 团、结一心有新飞机， 新飞机 真的嘛？ 咁犀利！ 先科普一下两位先。 啊， 而家咧 咩叫科普啊？ 即系俾啲 俾资料大家， 系啦， 系啦， 增长下你嘅知识先。 啊， 就系咧。而家咧，全世界嗰啲航運都好發達， 啱、嗯、啊！ 嚇，因為咧個個都寄包裹， 啊、 個個都網購， 啊、於是咧停曬啦。 係但係都好犀利。 哦，係嘅，尤其是而家 機師好學士。 哦，係咩？ 飛機師好學士，雖然好似好多依家解僱咗啦，但係嚟緊嘅將來係好需求嘅呢樣嘢。第一，第二咧就係話。響呢一個國內嗰啲房地產咧，而家咧唔係一般可以俾你投地嘅。嗰啲發展商要點咧，就要結合一啲新嘅元素。例如我睇中咗一塊地，咁但係佢就要帶一啲新嘅意識、新嘅元素入去。例如佢又揾我幫手啦。我想整一個叫做銀髮族嘅嘢，我就揾咗啲香港嘅醫療團體啦，就上去一齊話起一個療養院， 即係有一個主題。 冇錯， 即係如果我要投一笪地， 係啦，咁佢因為有呢啲包裝咧，佢就容易啲過關啦。嚇，咁而香港個機構咧，又譬如話佢有免費嘅地俾你用啦，咁你又起類似嘅咁樣樣，明唔明白？有冇咩問題？ 知道，係啊。 有冇咩問題？ 呢啲咁嘅嘢其實都唔需要科普我啊，呢啲係 common sense 啫，係嘛？咪咯，即係你想要一個土地用途，你都要同佢哋申請嘅，就係個土地我揾嚟做啲乜嘢咧？係 啦， 咁你講完土地用途咪得咯？ 嗱，你個態度， 我個態度 我就唔教你， 阿老師啊， 次次我都要我老 你其實唔係第一日識佢，態度都係咁嘅。 係啊，我不嬲都咁囂張。 同埋不過你都係一向都係咁亂 啊。係啊，囂張係我名字啊嘛。 係啊，佢一向都係咁嘅態度。 原來你 囂張， 李麗蕊自囂張， 你囂張。你有先食啊？ 系啊系啊。OK， 嗱，咁喺几年前，咁有几个几组嘅朋友夹啱，咁啊谂咗啲新嘅元素。 系， 因为咧，原来喺香港咧，嗰啲飞机师咧，每一年佢都要补钟嘅，然后考试评核嘅。 系， 咁佢哋就要去嗰个。去嗰個模擬駕駛艙嗰度，要去 train 完之後咧，人哋就會考噶啦。香港嘅市價當年啊，兩年前2018年，每一小時6000蚊。但係都唔係 一定要嘅， 一定要必須要。如果你想繼續揸飛機， 但如果我一個機師啦，咁如果係嘅話，我譬如可能係受聘於一間航空公司咁先算啦。嗰啲錢我都要自己俾， 自己俾。 點改啊？ 自己俾。你要去嗰度 train 嘅 嘛？系啊系啊系啊，咁、有啲佢想就 secure 啲，你咪再自己俾钱咯。 明白明白。 6000蚊， 即系补充啦自己。 冇错啦，但系都系你有钱都 book 唔到啊，因为香港好少呢啲地方有， 系 国内更加少，全世界都好少。于是就谂到一样嘢啦，就系同一啲国内广东省偏远呢个地方，整一个类似一个航空城咁样样，有航空嘅元素喺里边。 包括就系有呢一啲嘅补充嘅，就 系啦， 打游戏机嗰啲咁样嘅地方。我觉得其实系似打游戏机噶， 但系佢点解咁贵咧？因 为 佢嗰个咧，模拟驾驶舱咧，本身好。贵嘅，要成亿嘅，因为佢震嘅，佢真系会震嘅， 真系好似揸飞机咁。 系啦，个机头 唔 系 话 几部电脑， 系咪？ 佢全 你可能要坐嘅嗰张凳 一样，全部一样，个净系个机头啫。你话有条楼梯，叭叭叭叭行上去，然后咧你又带晒所有嘢。 嗰啲你使唔使模拟啊？ 要啊， 你上机落机啫嘛，嗰啲都要模拟，即系俾你有一种感觉就 系 入局嘅感觉，系咪？ 呢啲叫睇嘢睇全套啊，系咪先？咁样扮就扮晒所有嘢。 咁樣先至直收人哋6000幾蚊一個鐘啊？會唔會係咁啊？ 冇錯，同埋你可以 會唔會模擬撞機啊？有冇啲膠？ 我 touch 咩咁？你樣嘢要試下啊嘛。 佢模擬咩咧？惡劣嘅天氣，咩機場你都可以揀嘅。例如你想由赤鱲角飛去倫敦希斯路，你可以揀嘅。由天黑去到夜晚，然後中間又有遇到啲氣流，全部都可以。感受到嘅，於是好貴嘅，係啊，但大陸都冇呢咁嘅設施。咁仲有另外一樣嘢，除咗呢個機師之外咧，空姐都好學士， 係 特別係頭等艙嘅空姐更加學士， 要喺嗰度 train 都可以， 冇錯。 喺嗰度補鐘。 咁點解要啲空姐都咁學士咧？因為咧所有航空公司嘅头等舱嘅空姐都系好严格嘅要求。 通常我即系以我理解啦吓，如果你能够 serve 到头等舱嘅话咧，应该都已经喺嗰度咧，即系做咗有咁上下嘅年资嘅。因为有人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咧，即系我冇错过啦，头等舱嗰啲咧都系上咗年纪嘅。 嗱，你嗰啲外國嗰啲西北咧就係，你嗰啲就係 唔同嘅啦，有唔同嘅啲要求噶嘛，佢哋 國內嗰啲絕對頂尖嘅， 絕對 係 揀過嘅，年輕貌美， 一七五以上 嘅。正喎、啊， 因為點解 咧？你講係咩一七五啊？ 係咯，咩一七五啊？乜嘢一七五啊？ 即係高度啊，定係寬度一七五啊？ 定係乜嘢 ？Both 咁犀利， 係因為點解咧？ 一七五好難喎、啊。 因为咧 好少系咪？ 你知唔知点解咁多女仔中意做头等舱嗰啲咧？ 唔知哦、啊，因为好容易会识到好嘅人， 大款， 但系梗系啦， 有钱人家。于是咧，正规嗰啲航空公司啊，听讲啊，你想做头等舱空姐咧、 嗯， 你唔系考入去嘅， 系而系要贱你入去嘅。 你人哋点样解要贱你咧？你就要。 啊明啊明啊明啊，系系 照一啲嘢啦啊！大家如果想知嘅，去我哋去 Facebook 就系 倾。 即系如果你想做系咪？ 系 你可以介绍佢。如果你有一七五啊， 睇下点读，唔好连埋。 我就系话你读，系咯， 唔好连埋你个手臂读。 OK， 咁成个画面齐晒啦， 拣、uh-huh, 到好靓啦， 一定要好靓啦，因为佢哋咧而家你真系考入去咧，你必须要自己、 嗯、 即系放低一切、 uh-huh、 然后就谂搵个金龟婿， 使唔使啊？ 唔系啊，好多人攞事啊， 放低一切啊，直头系 系啊，咁、啊、另外 抛开所有嘅一啲， 抛开啲枷锁， 咩都冇谂， 系啊，啲扣全部抛开， 安全带除晒佢， 除晒。 安全带啫， 安全带咧。另外，响国内飞机师咧，男士啊吓，一般佢如果系即系有两三年年资咧，佢年薪都要去由40万去到60万，先系好高薪嘅。 梗系啦，高薪啦， 同埋又有型，你知唔知啊？所以咧呢两 唔知点解，总之佢就系佢个样可能唔系好靓仔，但系佢着嗰件制服咧，攞个工时兼行 就型好多噶啦。 你硬系觉得佢全部都系酷模嚟噶。 但系冇办法，而家国内啲航空公司咧都要求啲机师咧。 机师使唔使靓仔啊 ？Image 而家公司 都系噶，其实 系真系噶。 唔系你使咩嘢啫？总之你行出嚟嗰时候揾咗几个扮咪得咯，揸嗰几个唔使真系咁靓啊！ 嗱，揸飞机嗰啲唔该你喺后边， 佢条桥得，揾一个 model 咧着住佢啲，着住嗰啲机师就喺度行嚟行去， 喺度行嚟行去，你咪要。 但系原来揸飞机嗰个咧又老又光头， 系啊， 嗰啲唔该你秘密通道嗰度另外一条路， 系 咪记错？ 又或者一定要 唔好出嚟， 系啊，嗰啲要遮个面具行过。 应该请佢，佢可以帮你公司悭好多钱。 好啊， 喂，好啦，翻嚟继续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啊， 今日讲嘅系坐飞机， 坐飞机嘅嘢，好多嘢讲俾大家听。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纵渺茫，你乐意在旁。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明谢任何剧 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 今日嘅主角光环啊，我哋翻翻嚟呢个环节。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咁咧，喺国内有个朋友就问我：，喂，有个发展商想睇中咗河源，河源喺 边度嚟噶？ 你客家嗰头嚟。 咁就講客家咯，咁所以有 睇中乜嘢？睇中個地方乜嘢？ 睇中個地方個發展商，因為佢河源咧有一個叫萬綠湖啊，係一個生態保護區嚟嘅，好大。 喺嗰度開呢啲嘢啊？ 起整別墅，然後再附近整航天城。 明白。 點解要喺個別墅嗰度呢？因為我哋又睇中咗一樣嘢，個老闆非常中意。 嗯，啲空姐。 切 咩？睇中咩話？ 睇中咗啲空姐。 睇咗咩 tip 啊？ 佢讲， 我已经讲啱咗你系咪？仲冇咬口？ 部分，你真系唔好开口啊！ 我觉得系， 你多数做。 我今日我中咗，我都听到你系啊，真一阵咁样。系啊，我唔讲嘢。 唔好， 睇中个地方， 睇中个地方，因为佢觉得咧，嗰度咧，因为而家啲有钱人咧，佢中意啲大自然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啊，等等等， 就谂住起好多嗰啲屋苑，新嘅新型嘅别墅， 有啲 低密度住宅， 几个超级别墅就起喺湖边。佢话如果你 真系好靓啊， 系啊， 湖边真系好靓。 我哋再帮谂多条桥，送咩咧？买啲别墅， 送飞机， 真系 送飞机。 水陆两用机 系啊， 唔系好贵啊！ 而家国内嗰啲有钱嗰啲已经唔喺度讲紧，佢就系买咩车噶啦，系买飞机，私人飞机啊！ 系啊，嗱，私人飞机系出国嘅啫， 系啊。 咁但系内地嘅空管相对都严嘅，即系民航局啊，你嗰啲唔系普通人可以揸到飞机。 系啊， 但系嗰阵时咧就即系。了解過，初步了解過，有機會得嘅。水陸機就係咧架飛機，每買一個超級別墅咧，就送一架飛機。 但你送俾佢啫，佢未必識揸噶。 啱， 所以咪就喺隔離嗰度咪有呢啲咁嘅航天城啊。 因為咧揸呢啲水陸機咧，其實咧唔係好困難嘅，即係我哋都做曬功課。 其實 係 嘅。 只要你 几个掣嘅咋，系啊，推前就向上， 冇 错，推后就 系啦，因为佢 喺 水面降落，可以喺水面起飞，即系好正嘅。同埋咧，只要你上堂咧，$100,000内嘅课程咧，保证你识。 其实我使咩？真系唔好意思，我举一举手啊吓。你头先有讲过就有好多机师噶嘛，仲有咁靓仔，我梗系雇佣一个啦。到时嘅话，哎呀， 你讲先讲啦， 乱叫， 你唔好喺度拧下拧下个头啦。 你唔系咩？哇！你话我唔该你啊，今日咧我一点钟嘅时候 就揸 去买餸咁样， 揸你去买餸， 揸去买餸啊！ 揸乜嘢啊？你讲 揸飞 机咯，同我一齐去买餸咯。 你话揸咩咧？ 系啊，或者我食个 tea 咁，我就翻嚟咯。我真系听人哋有咁嘅讲过噶。 你谂下，如果送一部飞机俾你，系咪好正？ 好正啊！ 你摆晒喺你嗰啲微信啊、Facebook 系咪吸引眼球？ 但系新来又唔坐得晒噶，可能嗰啲有钱佬未必中意自己。揸飞机噶，同埋边度型啫？ 所以有自动嘅。 哦，有自动， 特别两自动帮你起飞升降啊，全部自动晒， 咁犀利 啊！可能冇 有飞机， 所以我知道你揸飞机，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嗰度起飞同埋降落都仲系要机师 只限于点对点。 哦，点对点得 吓？点对点，即系你唔好飞咗去老远北京啦。Amsterdam。 你讲的是无人机， 系啊， 你自己 遥控飞机嗰啲系， 佢呢个佢得嘅，咁咧因为咧佢有两种嘅，同埋平嗰啲咧系两个位嘅啫。 唔系，我咪就系，所以咪就系叫 你 个机师， 如果个老细 同阿秘书， 秘书又或者老细同个空姐，唔知点解都要有空姐喺度。 我唔系想啊，系嘛，冇第三个人噶啦， 坐唔落 得两个， 呢啲叫赶住外母型， 系啦。你谂下成件事 系隔篱噶嘛？ 咩话？个 波啊， 棍 棍波啊， 即系 波棍去棍波下， 波棍即系棍波啦。 棍喺隔篱啊！ 飞机有波棍嘅咩？ 我唔知啊，有嚿嘢拉啊嘛， 有嚿嘢拉， 但唔系叫波棍啊嘛， 系啊。 唔緊要啦，我哋大家 common， 大家明就要幫揾。 總之有嚿嘢拉上拉落， 佢都諗咗啦。如果嗰個人真係買咗呢個超級別墅咧，因為全國未有即係送水陸兩用機， 哇，好掂啊！ 你諗下幾震撼 先？係啊，呢條橋好好。 同埋咧，佢收樓嘅時候咧係點咧？ 點啊？ 有一架十人嘅機。由我哋就送佢降落，然后交条锁匙俾 佢。 同埋咧，因为佢喺湖边啊嘛，马路湖边啊嘛，你架水陆机咧就停喺你门。 哇！即系好似有架车咁咯， 系啦， 系嘛？即系有个地方可以停机。 游船啊，嗰啲都人哋都秒嘴啦， 唔要啦嗰啲嘢。 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停落你嘅车库嗰度，因为对翼可以收起。成件事有冇好型咧？ 好掂啊！ 系啊，就算你嗰个大叔揸呢，用自动控制嚟揸飞机， 都好型。 埋嗰啲 飞机师傅、 空军， 你戴嗰个 眼 镜， 乌蝇眼镜 ，OK， 系 啊。你谂下成件事几正 咧？ 系啊，哇！我真系觉得好正。 嗯， 到底得唔得咧？ 谂就好正。 呢个唔系， 喂，真系肥佬都靓哦， 谂都好靓。 通常你有钱嗰啲，硬系有啲嘢噶嘛。 系啊，但肥佬可能塞住咗两个位， 坐咗又出唔翻嚟， 塞住咗救命啊！ 台庆咁样， 系啊， 塞咗几个人入去。 吓，咁你系咪好开心啊？ 正啊！ 咁另外咧，如果个 training centre 咧就起喺佢再入少少附近，咁成个环境就好靓。 O K 啊，我就觉得 即系有人吓，同埋咧又可以吸引香港嗰啲。機師係啦，好容易嘅， 又多咗啲工作 係啦，又譬如話租俾佢嗰個6000蚊嗰度啦，國內機師都要喎，全世界機師都要嘅。你諗下，如果佢喺赤鱲角，我哋再揾啲嘅船送去國內。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嘅，如果係揸開民航機嗰啲，突然間揸呢啲咁嘅水陸兩用嗰啲，你會唔會覺得 係咪一樣嘅？ 我諗差唔多，唔係你咪當 relax 咯。但係因為有嗰個模擬駕駛艙俾你玩咧，同埋咧，我哋諗埋整兩。个模拟驾驶舱，小朋友都可以一齐上去玩， 哇，开心啊！细细个阿爸做飞机师，阿仔又做飞机师，到底得唔得咧？你阿 妈做乜嘢嘢咧？ 空姐咯，跟住就同阿机师讲嘅就系 coffee tea on me， coffee tea on me， 我呢个我中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截至昨晚立法会换届选举，共收到111份提名表格，初步睇嚟有广泛代表性的人士愿意参选。资审会将在今个月26日前完成审查参选人的资格。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上星期同選管會主席馮華見面，要求對方確保12月19日的立法會選舉不容有失，務求要舉辦一場公平、公正、安全、有效率同具一定人性化的選舉。林鄭月娥估計立法會選舉當日會動員超過36000名選舉人員協助，大部分是現職公務員。她強調，為確保選舉順利，所有票站人員，特別是票站主管，都要接受培訓，而培訓是職責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不得閒就不來培訓的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已經向部門首長提出有關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同中央相关部委研究，让内地合资格的本港选民就下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返港投票，但必须要是过关后在口岸票站投票，而无需返回内地后再接受隔离检疫。林郑月娥话，会争取尽快公布安排，因为政府都想安排登记程序，掌握有几多人想回港投票。台湾当局发表防务报告，指北京方面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选项，在军事现代化能力逐渐提升之下，对台军事作为将更趋频密和强硬。报告认为，北京方面借海军和空军常态化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海空联训，对印太周边国家 形成军事威胁，以阻慢外界的干预行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回应美国涉及中国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军力发展完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强调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在外部势力纵容下不断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升高台海局势风险的根本原因。新西兰新增125人感染新冠病毒，累计确诊个案在8000宗以下，至今32名患者死亡。在首都惠灵顿，大批民众游行到国会大楼外抗议政府的封锁措施和强制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当局加强国会大楼一带的保安，警员和保安人员在大楼外驻守。新西兰至今有接近八成合资格人口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政府早前推出一系列应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措施。总理阿德恩说，若果有九成合资格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将会结束严格的封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4点，跌29点，成交金额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3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腾讯最新系461.6。跌了2.2，药明生物99.6升6.5，美团270元跌2，比亚迪股份310.2升6.2，阿里巴巴157.3无升跌，盈富基金24.8跌8仙，友邦保险85.7跌4.5，保利协鑫能源2.85升1.5，信宇光学科技199元跌7元，吉利汽车26.1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2.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6，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7点，跌79点。港金现价报16,9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21美元，卖出1,8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长青隧道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嘅汽车着火事件仲系处理紧，慢线系仍然封闭，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嘅汽车着火事件咧未处理好噶，慢线系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咁至于山顶道，较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咧仍然能够行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嘅一段山顶道噶。 咁呢一段路咧，亦都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新巴路线 X15 咧，而家全日系服务噶，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车。沿途咧会加多几个巴士站啊，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啦，加到去加烈山道。咁但系咧就唔会驶入去乔福道同埋文辉道。新巴路线15号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段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即系话咧搭15号系上唔到山顶。咁因为封路嘅关系，而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嘅车龙咧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同埋管道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嗰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咁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就去到北围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头先讲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管道里面汽车着火事件啱啱清理好，咁慢线呢都开返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慢线呢都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之间行出马路，司机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多人听。大家又知唔知 Radio 2 最多试过同时有几多人收听呢？根据1990年公布的电台收听调查报告， Radio 2的收听人数多达 125.6 万，冠绝全港。之后1991年、1992年、1996年和2000年的调查报告指出， Radio 2分别获得 142.1 万、132.6 万、142.6 万同埋160万嘅收听人数纪录，全部都系 number one。而喺1992年全港听众收听调查当中，受访者同时选出十大最受欢迎电台节目同埋十大最受欢迎电台节目主持，当中 Radio 2就系大赢家。十大节目中 ，Radio 2占咗四个，分别系晨光第一线、风show快活人、海琪的天空同埋只此一家。而十大电台节目主持啊，仲巴闭啊，港台占咗七席，嚟自 Radio 2嘅有六位，分别系车淑梅、梁继章、陈海琪、李丽瑞、曾志华同埋何嘉丽。随住网络越嚟越发达，市民听电台的方式再不只是单靠扭开收音机，可以透过网站不同方式收听。所以说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在你身边。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 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所以嗰啲調查報告咧，如果今年啦，即係而家2021年啦，再搞嘅話咧，我會建議佢哋搞個最佳最受歡迎下巴主持。哇，馬爺咧，你真係攞硬啊！起碼頭嗰十位攞曬， 你攞曬係啊，下巴主持啦， 下巴主持啊嘛。 我以為我係主持啊。我下巴 都是主持啊，但主持你有分不同的位置的嘛，你是 main MC 是吗？定是你执的 side 的？他要搣啊！ 好受欢迎啊！ 系、哎、啊，你 由第一位到第十位都是你、啊， 我一定不同你争。 冇错，系啦，冇错啦。 你笑得好衰啊！ 衰衰地咁啦。 哎呀，哇！你两个 星期二的环节， 去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点样话俾马爷听，佢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下巴主持咧。有时候有啲嘢咧，我哋想讲但唔知点讲，因为咧第一谂唔到啦吓、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对方听完之后唔会发嬲啦，唔会受伤啦、或者等等等等啦。 冇错，即系其实咧 say no， 系 呢个系一个艺术，吓、尤其是你细细个嘅时候，你冇发觉有好多嘢你唔好意思推 啊， 你唔好意思，你唔知点样讲出口啊， 系 好难啊。 唔好话细细个啦，人大咗有时都仲系嘅，有啲嘢咧，人哋问你咧，你觉得啊，我唔系好想嗱、好多时咧，你会唔会有啲宴会或者有啲应酬？总之系啲约会啦，你唔想去嘅，但系对方咧即系诚意拳拳啦，而且你又谂唔到，完全谂唔到点样推，咁于是诶、算啦，我都去啦咁样。 又好似头先你话颁个最佳下巴俾我，如果我想推我真系唔知点推。你点解 你要推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 下巴意思啊？最佳下巴 DJ， 仲话下巴鬼，下巴鬼， 系啊， 下巴鬼咁啊惨咯！我真系唔知点推。 你有冇试过啊？ 推 即系有啲嘢， 推人哋宴会，人哋诚意拳拳请你食饭，你唔想去嘅，咁你会点？ 三唔识七，真系啊！已经有一个。早輪收咗一個佢啊結婚嘅 一個invitation， 係啦，就我真係唔識佢， 唔識咁樣想， 你唔識佢點解會請你？ 寄翻俾佢咯， 佢 send WhatsApp 啊， 我知，但係如果你唔識，你唔識佢啫， 唔 係佢無啦啦，佢唔會 send， 係識但唔熟， 唔熟嘅， 不至於要去佢嗰個婚宴咯， 係你唔想去賀佢， 係啊，於是我又問佢一啲 common friend， 喂。点、 啊？你去唔去啊？ 系啊，咁佢话佢都唔去。 哦， 咁我话你用咩藉口啊？ 做嘢咯。 但系星期日嚟，你做咩？ 唔系啊，其实你 呢 啲咁嘅嘢 好容易讲啫嘛。 唔系啊，我觉得你话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反而冇乜嘢，我觉得、如果嗱冇交情嘅，我要推佢，摆到明嘅就系话我有嘢做或者我唔嚟，我觉得唔难推啊。但系最弊嘅就 系 有交情嗰啲啊嘛。 咁啊系， 即系你惊佢嬲嗰啲 系啊。 但 系 因为呢啲系商务上嘅嗰啲伙伴嚟嘅， 哦、 我又。即係兩難咯， 最後你有冇去？ 有驚冇，即係得失咗呢個客。 係啦，咁咯，我仲未諗到。 你帶我去啊！我同你一齊去啊！ 我驚仲得失。 你還掂都唔中意佢啦， 未去到門口，你哋走啦。 前面兩個人聽住，你唔好再埋嚟，你即刻走。 咁咪好咯，你以後都唔會 衰過 你啦。 衰過唔去啊，衰過唔去，佢仲嬲添。 我谂啦， 得失得仲犀利， 系啊， 都系嘅，同埋我都好惊呢啲咧，去到咧嗱，又唔识嗰啲人啦，坐喺度又唔知讲乜啦，成台得你一个啦，即系其他人都系陌生嘅咁样，好难受 噶，唔得啊，我啲系唔可以噶，就算系嘅话，我去到我都会早走噶，我唔会逼我自己，系啦，摆低个贺礼之后跟住你咪 走 咯，系咪啊？无谓嘥自己时间啦。 咁啊，今日礼拜嘅话题咧就系话点样向人讲一啲可能自己唔知点样讲嘅嘢。 好，我先讲先啦。譬如话讲紧难开口嘅咧，我觉得最难开口嘅咧就系倾薪酬。 哦， 人哋问你收几多钱啊， 想收 几 多 钱 啊？ 或者今次呢一个 show 咧，你收几多钱啊？ 你嘅策略会系点嘅？ 我冇策略嘅，因为我系偏向于咧觉得自己系平。 平嘅，所以咧，我通常我都咪最多系咁样，我就问你，你谂住今次嘅 budget 有几多啊？因为咧，如果咁样，我可能会好啲。但系其实如果佢心里面根本就谂住揿你咧，你咁样又好危险嘅。你以为咁样可以试到佢嘅底线啊嘛？系嘛？但系其实佢已经我就原先佢可能系俾咗，佢可以俾100蚊你嘅，跟住佢就揿咗先，跟住话俾你听嘅就我就系得50嘅咋，咁就会好麻烦咯。 我都用你呢个方法嘅，我都用你呢个方法，我就会讲你打算几多啊？你哋嘅 budget 有几多啊？咁咧，我就会根据就系，如果佢譬如头先你讲翻你啦，譬如话100蚊嘅咁，100啊，可唔可以150啊？我就喺佢嗰条线拎翻上少少。 系啊，冇错。 嗱，即系我都有做过甲方嘅，即系俾钱搵你哋嗰啲啦。 我 又 想问下你哋点 交换下心得啦，好 唔好？ 嗱，如果系举例，我要搵一个代言人，咁我肯定问老细或者问个客，喂，几多钱？有冇预算先？你唔好话我又想问阿刘德华，即系嘥气啦。原来你得10000咁，佢一定会有一个价出咗嚟嘅。出咗嚟啦，我当50000蚊咁先算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你想搵乜嘢嘅 级数 先？即系你 马小强嗰啲，哎呀，嗰啲唔使50000啦， 嗰啲叫佢俾翻50000蚊你。 系啊， 系啊，即系大家一定要埋单。咁然后我哋如果 agency 采取嘅策略咧，就系、是、譬如话我 approach 紧啊李丽蕊咁先算啦。 你要揿低少少。 我唔会第一时间揾啊李丽蕊先嘅，我会揾佢一啲叫做同级数或者差唔多级数啦，譬如话陈小珍啊、陈小玲啊。喂，咩时间做乜嘢？收开咩钱？ 如果个 reference 先， 冇错啦，即系我参考啊，我好坦白，钱唔系我嘅，我唔想揿啊李丽蕊，冇意思噶嘛，系咪？佢如果接咗佢又唔开心，咁啊，不如问晒参考价，哦，原来呢个又话40000，嗰个又话60000，咁呢两个亦都有机会，大家喺度试嘅啫，你试我试你，系咪？嗰两个亦都可能，即系你明知揾个问下价啫，咁佢亦都可以啊乱出一个。 我唔系好明，即系其实你系揾咗同级嘅，系俾你嘅试一试嘅水温，你知道嗰只大约系几多钱？ 系啦，然后我就 行就再 approach 你自己真系想去揾嗰个人啦。 因为我要知道，如果做呢啲咁嘅工作，譬如话影两辑相，出席一个 press con， 跟住又唔知拍啲乜嘢嘢，然后又要系你喺 Facebook 度做啲乜嘢嘢，即系我会成个 package 咁讲晒先，几多，同埋个年期几长，一年、两年，净系咩地区，香港定全球华人。 咁你想讲 你攞上呢啲价可以点样帮 你 咧？ 冇错啦，你点样可以？ 点样参 考啊？我度先。 我知啊，你作为一个即系甲方，你系俾钱嗰个嘛，你哋系会咁样去衡量嘅。 系啊。 咁到最终嘅时候，你都会请李丽蕊系咪？ 系会。 系啦，你都会请李丽蕊。 除非你个价钱真系相差得太远。吓， 即系其实同级嘅原来系收紧30000嘅，但系点解李丽蕊系要70000咁样？咁你会点啊？ 尽量 OK 咯，尽量同个客讲咯。 咁你点解唔用啲资料咧？ 度其他嘅人咧？ 喂，原来你出到200000，咁我就唔会揾你噶啦。 唔系你可唔可以咁啊？你用啲资料同佢讲，喂，阿李丽蕊啊，原来陈小珍有53000，咁你攞啲资料嚟有咩用咧？其实，因为个个人对自己嘅嗰个衡量都唔同啊嘛。你话你觉得佢同阿陈小珍同级啫，佢觉得高啊陈小珍9级噶嘛？ 冇问题啊。我真係攞嚟參考嘅啫，我始終都係想問啊李麗蕊。 OK， 佢原來佢話300000嘅，咁我算啦，下次先。 唔係，我明白。但如果你話你作為一個甲方嘅話，你講完呢一番説話嘅話，對於我嚟講嘅話，我都係仍然覺得我唔會有一個參考嘅一個資料喺度咯。即係如果下一我第二時要同甲方要去傾嘅時候咧，我都覺得真係會好難開口咯。因為有人曾經同我咁樣講過嘅，佢就話你千祈唔好話俾人聽你究竟係收幾多錢。你最好嘅就係都要試一試對方，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話咧，非常之誠。豆沙包，佢就问我就系话要做一个 MC 嘅时候，佢问佢几多钱，跟住我就讲咗个我自己平时收开嘅价。原来基本上嗰一次嘅话咧，佢哋系开高咗嘅，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佢就系如果其实原来佢哋心里面咧系谂住嘅就系俾100000嘅，咁到最后咩时候我开咗50000嘅话，佢咪俾50000我自己代50000咯。 咁你一定有呢个情况 噶，我明噶，呢、這个我系觉得可以嘅，但系其实有时就你要睇一个 percentage 咯，即系你收 commission， 我觉得系天经地义嘅。即系呢一样嘢，大家系明白的。 我觉得20-30差唔多啦，50就狼得滞。 但系系嘅，即系若果你唔系啊，我自己唔识开噶，或者我唔识同人哋倾价嘅时候嘅话，我 咪 会即系 当服务费咯。即系 agency 帮你倾嗰个经理人嘅服务费。 嗱，嘅价钱咧，出嚟咧，我哋叫斜动人啦，吓，即系做好多工作系啊，就好难去衡量嘅。我都试过有时开完个价之后咧。 我自己覺得好 fair 啦嚇。跟住佢再唔問翻我啦，咁我諗可能個嫌嫌我貴啦咁。但係有時你就係啦，覺得如果太少，我又唔想， 又唔抵啊， 又覺得嚇、要做好多嘢，嗰次嗰個工作咧係要做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幾難開口嘅呢、一樣嘢。 係啦，咁除咗你話即係傾薪酬之外嘅話咧，仲有啲咩覺得難開口嘅？ 难开口又推人咯、推人哋啊，即系喂，我真系唔想揾你啊，或者我唔想做你呢样嘢啊，我就唯有好多藉口去推人噶啦、啊。第一就 系 话唔得闲咯，一定唔得闲嘅。 即系平嘅有时有啲系嘛。 第二就 话 撞。撞咗 撞期 吓，撞期之余我撞咗你嘅 competitor， 即系你个对手，我依家帮佢做紧嘢，唔方便， 系 咁呢个最好啦。 系、 這個、 我觉得如果你话你做嘢嘅话咧，其实有时你都会比较容易啲咁样。你做嘢嘅，我咪用做嘢嚟推你咯。 系啊， 但系问题系有时候我觉得咧，我哋最惨系乜嘢咧？系慈善嘢，佢话俾你听嘅就系冇钱收嘅、你系嚟帮下手嘅啫，你又啱，即系个形象又健康。咁如果系嘅话咧，你会觉得就算系我推你，我都觉得自己好衰啊，就系呢啲咁嘅嘢我應該要做噶嘛 ，good will 嘢嚟噶嘛，係咪？如果你話推啲咁嘅嘢，即係好似你下下同佢講錢，你下下就係即係所有嘅嘢嘅話，你都係要用呢樣嘢嚟衡量咧，又覺得好似好唔舒服、不過當你做得一次、做得兩次、做得三次，你有冇試過係咁樣啊？同一個，因為你第一次你唔收，佢每一次同你講嘅就係話啊，今次我哋又預埋你啦。當你做幾次都唔收錢嘅時候咧， 咁啊嘛， 都佢又未至於係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佢哋都會有一種嘅啫，即係。 你做過啦，點解今次唔做啊？咁樣 係啊，明明上咗幾次都冇嘢嘅，點解今次又可以 突然間咁計較啊？ 咁計較咧，咁樣，因為其實有時若果你去到嗰個位，我開始同你計咧，我個心就唔舒服噶啦，唔舒服咧，你就好，你好難推啊，因為你以往你點解又願意啊？系咪？你做咗六次之後，先至話俾我聽，我就話：我其實係可唔可以俾翻少少嗰啲咩 居 馬費？我 利利是咯，喂，你話俾個利是咯， 有啲真係俾好少。 因為咧，作為藝人，或者係做呢啲工作啦，你做咗佢嘅工作，你嗰段時間就唔可以再賣俾其他人嘅啦。即係其實你失咗嗰一日嘅時間，但你得唔到錢喎。 呢個係佢嘅 opportunity cost。 冇錯啦，嚇嗱，其實同樣嘅感受咧，都有呢位朋友嘅呢個街坊街坊啊，聽聽 Ada 點講好冇？ 哦，陳太啊， 最難開口咧係尤其是呢啲時間咧，好多時有人揾我去做一啲慈善嘅工作啊，呢啲係最難推嘅，因為咧你知道其實佢哋係即係都係做善事啦。嗰件事好有意思啦，咁但系原來你已經好多同類型嘅嘢做緊喎，咁你仲要推咧，你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嘅。咁通常我都會啊，咁好啦 ，OK 啦咁樣，但系自己會好辛苦。咁呢個係最難推咯。咁反而借錢嗰啲咧，我好容易推嘅，因為我根本自己都唔係話即係經濟能力好好啊。咁我要係真係我好。好嘅朋友，或者我真系知道佢系真系好唔掂，或者佢哋系佢唔去到最后尾，佢真系死啦，佢先会开口嗰啲朋友咧，我就一定借嘅。佢讲话即系譬如佢话我可唔可以问？我唔使讲啦，你几时要？我入俾你，我即刻入俾你。但系有好多絕大部分有99% 嘅人咧，我都系第一句我就推噶啦。咁呢个我系即系嗰条界我好清楚，好清晰嘅。咁你话最容易即系会开口会即系问人嘅嘢咧，我会觉得我爱你有啲咧，我系唔会吝啬嘅。即系譬如我同我仔咧，我成日一日到黑咧，我个仔都习惯咗啊，妈妈爱你啊咁样。其实佢细细个就已经识讲呢啲嘢，系因为点解？因为我同我老公都系会。咁样同佢讲，所以呢啲咧我唔会觉得难开口咯。 哦 ，Jackson， 我就嚟死啦，你可唔可以？ 啊，对唔住啊，其实咧我自己都系掹掹紧啦，拜拜。 佢唔当你朋友。 系啦，佢唔借俾我。 系啊，佢唔当你朋友，佢当你大佬。 即刻走， 因为佢知道你有 钱。激死啊！ 唔抵借。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语。 八十岁给你入住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 用咗意嘅不配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啊，咁啊翻嚟咧仲继续有讨论区嘅时间，有其他街坊街坊。 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茶碗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 21度气温啊，相对湿度 49%， 非常之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好，先听12点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继续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是天晴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跌30点，成交金额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3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个8；药明生物100.3，升7.2。美团270.6跌6毫，阿里巴巴157.2跌1毫，比亚迪股份310蚊升6蚊，盈富基金24.88跌8仙，友邦保险85.55跌6毫，保利协鑫能源2.89升1.9，吉利汽车25.9升5毫，信宇光学科技198.9跌7.1。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英磅10.56，瑞士法郎8.538，澳元5.762，加元6.254，新西蘭元5.57，歐元是9.0248， 每百日元兑港元6.9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0点，跌256点。港金现价报16,9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8美元，卖出1,82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再提一提你啦，咁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地大涌口路由于有剪树工程，咁而家西贡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对出。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北围。咁再提醒大家啦，山顶道由于较早前受冧山泥影响，咁而家重型车仍然唔能够行以下路段，就系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咁呢段路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新巴路线 X15号啦，咁而家都系全日服务，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沿途加多几个巴士站，系由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但系就唔会驶入去侨福道同埋文辉道啦。咁而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系提供往来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儿童风湿病学会委员会成员。蒋佩琼医生， 啲风湿病嘅病人咧，佢用紧嗰啲药咧，因为系令到个免疫嗰个能力咧，系低咗，咁、变咗当我哋只疫苗打入去嘅时候咧，佢制造一啲有记忆嘅抗体个能力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差咗嘅。譬如一啲比较重少少嘅即系会影响个免疫方面比较多少少嘅药物，譬如啲环泡素啊，或者啲环磷酰胺啊呢一类嘅药物咧，医生咧就会建议个患者咧，可能喺用药方面咧就会调息嘅，即系譬如我打完针之后，我需要停几耐嗰只药咧，或者我打针之前系咪需要停一停用嗰只药咧？咁所以亦都有个说法咧，其实喺一啲我哋叫 moderate 或者 severe， 即系一啲中度或严重个身体个免疫嘅能力係下降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咁佢有機會咧係需要第三針嘅疫苗咧，去令到佢嗰個免疫咧係加強翻咁樣樣。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BS 創科女將，女性勇闖科技領域，心態最重要。 社會就是不斷咁變，都有新嘅嘢出現。既然我有機會去學去 pick up 新嘢，去做新嘢，咁點解我唔試咧？冇嘢輸噶喎。 低碳世界，科技又點樣做到節能減排 ？AI TV 太陽能光伏板可以透光，做到空氣淨化啦。同一時間可以產電，這個技術有好大嘅空間。未來嘅建築發展咧，可以應用。 CIBS 就係社區參與。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有啲嘢咧。如果你唔讲咧，你唔会突然间谂起嘅。咁啊，今朝咧访问街坊嘅时候咧，有位朋友一讲嘅时候，我谂啊，系即系呢个问题咧，有时都几难，即系同人哋讲嘅。咁到底系乜嘢咧？嗱，听下 O 讲啊。 唉，有啲嘢好难启齿噶，因为咧我都想维持一啲好嘅关系，但系有啲朋友仔咧个身真系好臭啊，咁咧我真系忍唔住要讲咯，咁我就会同佢讲话，你好似个身体有啲毛病。有兴趣睇下中医啊，咁样咯，系啊，系好难启齿，但系都要讲噶。你系佢嘅好朋友嚟噶嘛？你唔讲，人哋笑佢咁点啊？系嘛？嗯， 阿马老师啊，你 我得唔使讲，我自己去睇中医，我就即刻去睇。 你嗰个有少少毛病， 但我有时候我都会讲嘅，系啊。如果你系佢朋友，系咯， 直接讲， 直接讲咯，系啊。 不过有时佢要睇对方可唔可以接受你嘅直接讲。 我觉得最惨嘅就是对方不是你的好比好 friend 的朋友， 嗯， 你就不知道，更加难，不知道怎么跟他 说。这个情况呢，我另外一个街坊又有，就是不是自己好熟，不过呢不说不得，这个是谁呢？就是 Barbie。 这么臭？ 是啊，听一下先。 好，我是 Barbie 啊，我好记得呢，小个的时候呢读小学啦，那些同学呢差不多五六年班呢就青春期发育啦，就开始有这个呢可能臭汗啊臭狐的问题啦。那有一次呢，好记得呢大家呢就在这个更衣室的时候呢就觉得啊，那阵臭味到底是哪个件衫嗰度传出嚟嘅咧，咁啊，经过一个又一个礼拜嘅追查咧，大家卒之发现咗，锁定咗目标人物，嗯，就系嗰个比较大汗啲嘅同学啦。当其时咧，就大家都觉得好难以启齿，点样同佢讲咧？其实系咪可以令到佢可以改善下自己呢个自身嘅问题咧？咁结果咧，我就成为咗大家嘅代表，就拱咗我去同嗰个同学讲啦。咁虽然我觉得好难启齿，但系最后尾咧，其实可以帮助佢咧，令到自己嘅形象亦都好啲啦。成个整体感觉亦都好啲，同埋大家亦都愿意咧，即系多啲。同佢距離可以拉翻近少少啦，所以我覺得縱使係難啟齒，最後尾我都係做咗件好事嘅。 但你驚咩？我同學從此嬲咗你啊！ 佢其實真係有嬲咗我嘅，咁但係最後尾佢都明白嘅，即係覺得嗯，我好似而家即係改善咗呢個問題，算啦，唔嬲你啦咁咯。 呢啲叫做醜人啊，係咪啊？ 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都覺得佢臭，喂，點解要我去講咧咁樣係嘛？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我真係開唔到口，同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高級過我嘅一個女士， 啊， 即係我 即係老闆， 即係老闆， 係啦。咁佢去食晏，坐得好近。咁佢又175嗰啲人嚟嘅，佢個粒縮衫漏咧爆咗。 哦，即係等於你冇拉拉鏈，我唔知點同你講。 係啊， 哦， 因為我真係望到。 你唔好扮嘢啦，你根本就唔想開口。 我唔想同你講。 我都係咁諗，但 係 我唔好意思，我唔好意思咁樣。 根本就唔想開口，係咪先？ 係。 唔係，我想幫佢用手扣翻。 但係其實好辛苦嘅，因為你越係唔想望，你係會越望噶嘛。 同埋因為。純粹是冇唔係好好望嘅， 唔係好好望， 唔係哦，因為佢唔係靚嘅，嚇，即係佢爆樓爆樓，其實有啲爆得靚噶嘛， 係啊。 如果一個靚女性感靚女就話啫， 咁但係你最後你採取乜嘢態度咧？ 我開唔到聲，我真係搞唔掂， 嗯， 最後食飯走，我好似有啲遺憾咁。 你好似有啲含糊於不義喎，佢咪不停走緊光咯？ 定係佢專登噶？佢会唔会系专登嗰啲啊？有啲系专登嘅， 佢梗唔会啦。 其实可唔可以唔开口咧？有一样叫身体语言，你指一指嗰个位啊，即自己个位啊，唔系指佢，或者你点好啦？你 point 一 point， 指一指佢，咁啊， 咁咪即系我睇到。 系啊，咁有乜问题啊？ 你真系睇到 啊嘛？ 我真系衰弱嗱，问阿瑞啦，如果系你点开口啊？ 我会写张纸俾佢。 寫張紙啊， 係啦，寫張紙俾佢話俾佢聽，就係、是、我覺得如果你指一指個身或者指一指個胸口，其實都唔係好好好恰當， 俾人望到啊， 即係女人啊，即係你指佢個胸口嘅話，唔係咁恰當，所以我覺得 係啊，指自己咯，我指自己。 咁佢咪話你冇嘢，佢未必會 get 到啊嘛， 係啊， 寫張紙仔俾佢咯，係啊，或者你 WhatsApp 佢咯，或者話你爆樓咁樣咯。 嗱，因為我諗過，我唔想用走光呢兩個字，因為走光呢兩個字咧， 唔使走光，好肉酸，係啊，你話你一粒樓 未扣好， 未扣好咯， 下次我識講嘅， 我相信佢係會對你加分嘅，好似芭比話齋， 你冇有機會噶啦，你冇有機會，你會再見到佢嘅咩？呢個係啊，爆樓 boss 喎， 市面冇其他 爆樓 boss， 爆樓 boss 你見到係， 市面冇其他爆樓，係 其實好難講嘅，就算係有時你見到佢，你無啦啦你我都唔知點同你講噶，係咪先？ 你見過咩？你冇？ 我有試過，但我有見到嘅就係有一啲人做嘢嘅，但係佢冇拉拉鏈，咁同我唔係好熟，我就會同佢講嘅就係頭先你咪啱去完洗手間啊，初但都應該 get 到㗎啦， 或者有啲人話咩火車未到站啊嘛。 呢、這個好老土， 唔會咁樣講啦，係咪？頭先咪去完洗手間啊，有啲嘢好似未搞好喎、啊，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唔會介意嘅嚇。送只歌俾你聽啦，真話的清高嘛，係咪先？有時你真係要話聲俾佢聽。好啊，佢一路咁樣嚇，即係又未拉款啦。 佢根本就唔想話俾人聽。 情是慣不慣，沒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問幾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头、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真话啲清高十二点十四翻嚟风 show 快活人啊！ 好啦，乜都讨论区咧，今日讲紧嘅就系话你好难开口或者好难推嘅嘢啦。诶、 啊， 有一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就系你哋会唔会觉得好难嘅？就系、我唔知男人有冇啊，我好难推啲美容院 sell 你买 package sell 嗰啲，我一定好容易推。 哇！但系 但我想讲，你系咪已经帮衬紧先？ 帮衬 紧咁啊，难推啲，即系你入咗去，敷咗半块面啦，已经搽咗半块面嗰啲泥啦，咁跟住佢就同你讲。 呢啲当然系啦。 我试过有一次， 你要去美容 facial 啊？ 一條唔知咩街，響、 啊 個百貨公司後邊，有啲路邊有啲美容院， 嗯、 跟住個靚女走埋嚟，啊先生先生，你隻眼袋好犀利喎，咁啊點啊？佢話、 嗯、 你入嚟啊，我哋幫你即刻做一個免費嘅去眼袋。咁啊，见嗰阵时冇咩做，入去坐喺度啦， 都唔系你见冇嘢做噶 啦， 你明知道一定有下文噶嘛？ 咁你 有 乜理由唔知道呢啲系啲 陷阱 啊？你唔好傻， 就算唔系陷阱啊，都系 step one 系咪先？ 系啊，氹咗你去到第二个案发现场，你就好大件事噶啦。 入咗去，我真系想即系， 你想佢同你整一个袋嘛，眼袋嘛？ 系啊，我知，系啊，点啊？整得好唔好啊？舒唔舒服啊？即系个眼袋啊，用咩碌嚟啊？ 系咪两个眼袋变四个眼袋出嚟？ 有冇啊？ 定系八个眼袋？小姐，整完眼袋仲会第二样嘢同我整一整啊？ 系啊，你仲唔系谂呢啲咁嘅衰嘢？人哋仲要喺个后巷，喺啲咁嘅地方，你唔知道发生咩事？ 你都仲会，你仲唔系心怀不轨？ 系啊， 系啊， 小姐啊，眼袋唔系，我个眼袋 唔 系呢树喎。 我喊啲雷劈你， 老伟，佢好似阿妈闹仔，你仲唔系谂呢啲衰嘢？ 我 睇你衰样， 唔喺呢啲地方， 咸咸湿湿，下排有滴汁。 系 啦，你点会觉得真系免费啊？ 免费 唔系，我想试下啫。不过整完之后咧，佢就话先生，我哋而家 佢 点 样整啊？我想问，我好奇问， 唔知擦咗啲咩喺个眼袋？ 咁就会冇埋眼袋。 咁跟住等咗两分钟之后， 咁样系帮你整咗一啲嘢，跟住佢就你俾钱，我咪帮你做埋下半部分咯。 咁咪整一边啫，嗱呢边有整， 梗系咁啦， 佢梗 系咁啦。 嗱呢边有整，呢边冇整，整咗边系咪冇咗啊？ 佢要比较嘛， 一定噶，你知唔知啊？就算你喷啲水上去，我觉得都会戚起噶。 是吗？ 是啊， 一时之间啫嘛， 以后唔可以啦。 咁跟住点啊？咁跟住点啊？ 出去佢要抌翻啫嘛。 咁跟住点啊？ 佢咪同我讲咯，喂，八千蚊，而家就三千蚊，有冇兴趣？ 真系八千蚊，即系真系三千蚊啊！ 但你有咩咁难推啫？你咪出去 撞出嚟咪得咯， 系咪啊？ 我 佢揿住咗佢眼袋啊！ 我讲紧我嗰种咧系乜嘢咧？即系其实咧，我系唔想有一个长期嘅 commitment。不过咧，我就觉得如果系嘅话，你每一次去嘅就系每一次餐餐清，系咪？我去完一次做完个 facial 之后，我俾你，我下次我可以唔嚟啊嘛。又或者就 系 我中意隔几耐嘅话，我就可以我点样都得啊嘛。但系如果我买咗个 package， 你会唔会觉得就我 半年之内去三十次？但系 book 诊都冇位， 系啦，即系呢啲咁嘅预售式嘅消费、预缴式嘅消费，其实我真系唔系太喜欢嘅。咁咪就有时就会好难，好难嘅就系可能你去咗几次，你觉得佢 OK 嘅，跟住佢就不停咁 sell 你啦。嗱，逐次嘅话咧，我哋可能系1000蚊嘅，但系若果咧，你如果系即系整 join 个 package 咧，就888啦。其实讲真，我又唔系觉得悭好多，啱唔啱？讲紧百几蚊一次，咁我又会觉得系咯，咁佢系咁样 sell 你。 同埋咧，我有个咧唔系几好嘅谂法啦，即系我自己真系小人之心啦。佢收你钱过一两次咧，会好热衷嘅。到你收完钱，譬如你20次咧，到你第5次开始咧，佢因为其实每次都系免费帮你， 跟住又 sell 你第二样嘢咯。李小姐，你个额头好似乜乜乜， 又整第二样嘢。嗱，整完眼袋啦，马生，整第二样嘢咯，好唔好啊？唔知啊， 因为其实有时咧，我会觉得系咁嘅。譬如可能你买个 package 啦，最后尾嗰一次嘅话，对于我嚟讲就会好大压力啦。因为去嘅时候佢一定再 sell 你噶啦，系咪做得好好啊？如果系嘅，不如我哋又再买多个 package 啦，佢又会 sell 你可能贵啲啊，或者要点样啊，又送啲咩俾你啊咁样。我觉得好难推咯，所以我好多时候我会因为咁样嘅话，我就会换第二间噶啦。 最尾嗰次唔去， 系啊，最尾嗰次嘅话，我算数，算数， 即 系 你计定噶啦。话30次，我当除29个算数。 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曾经我做过呢啲咁嘅生意嘅朋友，佢哋就系话呢啲咁样咧，最后尾一两次唔冇嚟咧，嗰啲加埋嘅话咧，好可观嘅。 哦，佢就系谂住你会 系啊，因为你系会唔嚟足噶咁样，所以佢 sell 个 package 嘅话，佢又预先收咗你钱先啊嘛。 我人生里面试过有一次咧，我好难同人哋讲一样嘢，同埋咧。我嗰样嘢觉得我唔知点样去，我未试过，我唔知点讲。就是、我嗰时做医院嘅嗰啲叫登记员啊，坐喺 counter 收钱啊，写咩名啊嗰啲咁。点知有一个人送嚟咧，已经走咗啦，喺救伤车已经走咗啦。咁跟住嗰个救护员就话：，你间家属嚟到咧，你同佢讲啦，话佢妈妈走咗啦咁。啊，要我同佢讲啊，我唔识讲。 应该你讲。 点解要你讲啫？你登记员啫嘛。 因为佢嗰个救护员送咗嚟，直接推去殓房啦。咁跟住叫我同佢讲声，叫佢落殓房咁样啊，即系 pass 个 message， 叫佢落去殓房，系啦咁样。 啊，又好难，即系要将啲咁坏嘅消息话俾啲红色嘅，系啦，好。咁啊，另外咧，晨光 Kitty 佢有呢个睇法。 我觉得好难启齿嘅说话咧，就系赞美嘅说话。我人好衰嘅，即系串人哋啊，话人哋唔好咧，就好快就谂到嘅。咁但系其实咧，我都有啲人系好欣赏或者心里面咧觉得啊，佢好好、啊。但系唔知点解啊，由细到大都好少赞人嘅。咁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坏习惯嚟嘅。即系其实如果你中意嗰样嘢或者你系真心嘅话咧，其实你系应该同人哋讲嘅，因为佢又开心啦，听咗。咁而你又即係表達到嘛，咁但係好怕咧，就啲人即係一讚人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好假，你咁都講得出口㗎咁樣，咁就搞到我覺得讚美嘅説話好難講咯，但我會改嘅。你好靚仔啊 ，Michael。 聽唔聽到？佢話我啊，唔係話你 講假話，好易講嘅。 其實 Kitty 唔敢開口同我講啫。 咁又唔會，放心。 我聽日問佢，我兜口兜面問佢。 好啦，喂，阿小陳冇出現幾次，今日問阿小陳先啦。 哎，嚟啦！ 又係我小陳啊，係啊，呢排冇見我咧 嚇。 點樣推？ 係啊， 即係好多人會話錢啦、噼里啪啦啦咁樣。我覺得最難講啊，即係講俾人聽嘅就係我愛你。呢句説話，如果人哋你講俾人聽又好難啦。調翻轉頭，你要推人，即係有人同你講我愛你，但係你又唔愛佢，你點樣推佢又係好難。你都係可以話誒，擁走佢咪得咯。但係真係有人同你講嘅時候，你就會個心又會有一種好似被欣賞嘅感覺。但係如果你又唔想接受，好難推嘅人生嘅悲劇就係咁樣開始 嘅。馬小強有冇試人嘅？你同你我愛你啊？有冇事？ 我覺得第二樣難啲，向人告白，我覺得係容易啲。但係若果佢同你講，跟住你話、其實我唔中意你㗎。 因為咧，其實好簡單，呢啲嘢咧，你大家知道對方係你先同人哋講，無無啦啦點會講？ 點會啊？ 我愛你啊！ 點知啫？ 我拍緊拖你仲講？ 有啲未必係嘅，有啲 唔係啊！我嘅意思嘅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或者做我女朋友？嗰、那個叫 告白。未拍之前， 未拍之前啊！ 好，嚟到小白啦，小白聽你講咩先？ 阿元浩啊！如果有啲咩好難以啟齒嘅咧，如果你問我，一定係除咗係以前表白嘅時候啊，點樣講話我愛你啊？ 你當時點講？ 我當其時就直接同佢講話我愛你啦，係咪？ 真係起衫嘅事。 因為咧，原來最簡單嘅説話咧，就係、是、最難講，因為你花太多時間咧，喺度修飾啊，準備啲花冇用噶。佢都係要你講嗰三個字，所以你直接講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好啦，去到而家嘅時候咧，其中人最難以啟齒嘅就係咩咧？即係以前嘅愛人啦，而家都係愛人嘅，不過亦都多咗身份變咗屋企人啦。啊，發現有啲嘢咧多咗障礙，就係好難同佢傾咧一個同家庭人點樣相處，例如教小朋友啦，教小朋友可能佢有佢方法喎，我嘅成長背景又唔同佢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可能就要諗下辦法磨合，因為一講嘅時候咧，啊發現咗一樣嘢，原來大家咧隨住呢個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時候，可能我啦或者佢啦個性格都會有所改變嘅喎。特別是對大家的耐性，所以經常都有一個提醒自己，現在呢應該是比以前追他的時候更加多耐性，我相信呢很多說話就會越來越容易講回的。 你覺唔覺得好小心翼翼？ 我知啊， 喺度講嘅時候， 佢咩咩嗰陣係收翻之前啲嘢 啊，係啊，好小心翼翼啊，喺度講嘅時候。 不過講真，其實咧講我唔再愛你咧，其實都好難。 我覺得我唔再愛你難講過我愛你，係嘛？ 我諗我唔會講嘅啦。 點改啊？ 難到唔講。 有啲嘢你會用行動去 show 出嚟。 但係點都要 你都要有一句説話交代嘅、我覺得。 我覺得唔可以搬走曬啲嘢啊，刪咗你嘅電話就。 好多時候我覺得咧，女人就係會好憎男人呢一樣嘢，佢永遠佢都唔會話俾你聽究竟佢心裡面講啲乜嘢，佢會用行動嚟去表示嘅就係等你自己走啦。呢一樣嘢我就係好唔負責 任， 唔係咁好咯。即係呢樣嘢，不過我覺得好難嘅。好多時候男人同埋女人咧喺呢啲位置嗰度咧，佢哋係會採取好唔同。嘅一啲處理嘅方法， 又要睇驚對方受唔起啊，做傻事啊， 冇會受唔受氣嘅。即係點樣都好嘅話，就算你唔講嘅話，佢 feel 到嗰啲 都係受 難受㗎， 係啦。 即係先冷處理，跟住話我唔再愛你啦。 OK， 好啦，今日咧討論區啊，差唔多到嗰一段落啦。咁一翻嚟咧就係另外一個故事， 片段人間 就係由李麗蕊所寫嘅劇本啊，發展到將來。其實呢個故事咧，呢一類題材咧，電影都拍過㗎啦， 有啊，大把啦， 冇錯啦。到底機械人第時係咪要進駐我哋嘅生活裏邊，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甚至成为我哋嘅男朋友、女朋友咧，唔讲咁多啦。总之听一阵间嘅片段人间啦、 啊。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22度气温，相对湿度54%。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已经向大学校董会请辞，明年10月19日卸任。史维去信校内师生，形容在科大任职超过11年，有幸能以科大为家。由于创校团队和前人奠定坚实基石，加上各同仁和支持者努力不懈，学校的学术水平、开放思维和大学声望得以持续蓬勃发展。他已经准备好交棒，感谢校内的支持和建议，并会全力以赴做好任内的职责。科大校董会主席廖长成赞扬史维尽心尽力奉献大学，感谢他多年来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大学即将就下一任校长的延聘启动全球招聘工作。史维在2010年8月加入科大，出任首席副校长，执掌学术事务。2018年9月获委任为科大第四任校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同中央相關部委研究，讓內地合資格的本港選民就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返港投票，但必須要是過關後在口岸票站投票，而無需返回內地後再接受隔離檢疫。林鄭月娥說會爭取盡快公布安排，因為政府都想安排登記程序，掌握有多少人想回港投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與內地商討通關安排進展良好，形容熔斷機制是核心問題，兩地需要磋商，例如哪類個案將觸發熔斷機制等。她說現時清零狀態得來不易，需要堅持這種狀態才可以回應市民期盼早日逐步有序恢復與內地通關。另外，政府星期四起为特定群组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林郑月娥话，佢本人属于有关群组，后日会打第三针。由美国支持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计划有进一步细节曝光。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计划明年一月在全球投资5至10个大型基建设施项目，是7国集团一项大型计划的一部分。那名官员说，美方代表团上星期出访塞内加尔和加纳，确定最少10个有希望达成协议的投资项目。上月初亦有代表团前往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进行类似访问，而另一个代表团计划在年底访问亚洲。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最先今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由7国领导人同意推出，目的是支援中低收入国家的基建。美国总统拜登当时说，该计划可以成为比中国方案更优质的选项。分析指，重建更美好世界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5点，跌17点，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3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个8；药明生物100.9，升7.8；美团270.4，跌8毫；阿里巴巴157.4，升1毫。

亲友，毕竟只是星河其中的一粒尘埃，同路过，原来不止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收徒里的小风波。掉带温许不再难过，他的最终出身的我。 关心妍的原谅的力量，听紧风骚发人啊，12:42。 片段人间。旅游， 啊，Hello， 大家好啊！我叫阿华，今年30岁，喺啲电器铺度咧做诶 sales 嘅，每个月赚嘅钱咧，除咗俾家用阿妈之外咧，其实自己使啊，生活都唔错噶。工作之余咧就中意打下机啦，吓间中咧同啲 friend 出街饮下嘢，及下女仔咁啦。唉，文心呢我都几想识返个女朋友拍下拖，过二人世界嘅。而往往爱情呢就发生喺你毫无准备嘅时候喎。嗰日呢个情景我仲记得好清楚啊。 你好啊，我想买部美容导入机，有咩好介绍 啊？冇问题冇问题。啊，过嚟呢边啊，小姐。 哦。 啊，话时话，有冇啲咩啱心水嘅牌子啊？ 你有冇听我讲嘢噶？有就唔使问你有咩好介绍啦。 啊，明白明白明白。咁有冇大约要买几多钱？大约嘅产品即系 budget 啊？有冇有？因为选择好多，咁你俾个 budget 咧，就我就易同你讲啦。 OK， 咁最平嘅几多钱啊？ 几百蚊咁啦。 咁最贵嘅咧？ 其实几千蚊啊，或者系五位数字过万都有噶。 搞错啊！价钱差咁远都有嘅，有咩分别啊？ 哇，分别啊，非常之咁大啊！嗱。美容导入机啊，一分钱一分货，分别在于咧有啲咧导出唔导入啊 ，in or out， 有啲导入唔导出吓、啊，就 out 唔 in 啊，贵少少咧就导出又导入，仲可以深层清洁嗰啲毛孔啊，有好多唔同嘅程序俾你拣，咁啊最贵嗰只咧，哇，真系劲到爆灯嘅， 嗯， 劲喺个头嗰度， 劲喺个头， 系啊个头啊。24K 金打造， 哦， 几犀利啊，系咪？为你嗰啲皮肤咧，同时注入微量嘅元素，哇！好多客用完啊，真系啊，直情后生20年啊！ 你有冇咁夸张啊？我问你一句，搭十句，有冇咁复杂 啊？有出有入，又仲有出镶金嘅， 系啊，镶金噶。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啊？有边款嘅又平又好用啊？最多人买啊？你讲啊！ 得得得，诶，呢部呢部 呢部， 嗱，冇呃你。 哦， 我咧买咗部俾我阿妈。 哦。 用咗一个月之后啊， 嗯， 人哋以为我唔会啊，系啊，真系噶。 好嗱，我同你讲啊，你唔好嘥我时间啊， 哦， 你老实讲， 哦系， 边部最好？悭翻啲钱嘅话，我请你饮茶。 哦，老实咧，部部都唔系几好嘅，呢部799， 头 先我讲啲废噏嚟嘅，系 啊，知啊， 你睇得出我废噏啊？ 睇得出啊。 OK， 对唔住。 好 嗱，咁呢部今日咧仲有个限量版。 哦。 超暖嘅窝心暖壶送俾你， 哇！买导入送暖壶， 系啊，得唔得？ 我信你，就呢一步。 嗱，小姐， 系 废话少少吓，如果你join埋我哋公司做 member 咧，第一次买嘢咧85折， 嗯， 生日月份买嘢半价优惠。嗱，你填填啲资料佢吓，三围嗰啲唔好填，写俾我得噶啦。 OK， 你服务好好噃，你叫咩名？ 华仔，同阿刘德华一样。 仔啊， 下次买嘢揾我啦吓。 OK。 啊，最特别嘅系咧，嗰日下午茶3:30，我个同事啊死党啊，嗰、那个啊四眼龟咧大大声咁叫、啊， 华仔，华仔，出嚟收嘢， 收咩啊？ 波霸珍珠奶茶，有个女仔话送过嚟俾你啊。 吓、啊，喂，原来咧、那个女仔对面嘅珍珠奶茶铺做噶，佢叫咩名啊？波霸叫 milk 奶奶珠珠。 个名叫奶 ，milk。 哦，我同阿奶去奶啊。咁于是我就开始同嗰个阿 Miu 拍拖啦。阿 Miu 咧系我识嘅女朋友之中最睇得起我，同埋最对我有信心。佢成日都同我讲， 嗱，我同你讲啊吓，而家冇唔代表第时冇啊嘛，系嘛？你俾心机赚多啲钱，你交晒俾我，帮你储起佢，咁啊，唔好用多咁多啲无谓啲消费啦。好似嗰个阿佬啊咁样，个成日贵啊，你咪损友嘅话，你就见少啲啦，你唔好群佢咁多啦。嗱，你听我话，一定会发达嘅，储够首期咧，我哋就一齐供翻层楼，然后结婚咯。之后嘅话咧，再同银行借钱，搞翻啲小生意，开翻间珍珠奶茶店，夫唱妇随，你下半世就唔使忧噶啦。你话好唔好啊？喂，起 除此之外咧，阿奶仲好关注我嘅饮食健康。每次我同阿奶食饭咧，佢都感受到笑咩啫？啲街坊唔好喺度笑，感受到阿奶对我食物嘅执着。阿奶啊！ 我叫阿喵啊，阿喵啊！ 喵咪奶，奶咪喵。 我知，但我系用嗰个谐音啊嘛。 哦，阿喵啊嘛。 系啊。 今日你想食咩啊？ 唔知啊，你话啦。 嗯，鱼生啊，不如食日本寿司好嘛？ 唔、嗯、啊，又贵又唔饱啊，食鱼生会生重噶、啊、你。 食韩国烧烤咯。 唔啊，韩烧好热气啊，食完之后成身臭崩崩，最憎。 臭唔臭啊？睇人嘅啫。喂，咁啊打边炉啦，天气凉凉地，好唔好啊？食火锅啦，暖一啦。 唔啊唔啊，出边食火锅贵到死啊！自己买啊，但系又要洗啊，又要切啊， 咁 好 啦 好 啦， 咁 啊你讲咯。 乜你咁冇主见嘅啫？食餐饭啊，食啲乜嘢嘅话，你都要我决定啊！你咪男人嚟噶，你份人啊，吓、啊、最冇所谓噶啦吓！我咧份人就最冇所谓噶啦。你识咗我咁耐嘅话，你唔知嘅咩吓？我中意食啲乜嘢，你唔知嘅咩？你唔知嘅咩？你讲讲讲！ 我估你中意食嗰啲个鱼蛋粉， 错 茶餐厅 最憎， 我放弃 你。我系食炸鸡啊！ 炸鸡 最中意食炸鸡。 我从来冇听过你中意食炸鸡嘅。 你有冇留意啊？我最喜欢嘅姜 B 啊，而家卖炸鸡广告啊，我梗要捧场得死准。 之后足足一个月，我都系食炸鸡。我觉得自己个样都成个炸鸡咁啦，我好似觉得好有问题啊！咁点算好啊？四眼龟 喂！你依家先觉得有问题，呢、這个就系你最大嘅问题咯，傻佬。 咁你讲噶啦，有咩问题啊？ 喂，华仔，嗱，我真系同你咁多年老友，真系唔怕得罪你讲句，你嗰个 milk 奶奶猪啊，除咗请 奶奶猪咪特得唔得啊？我谂起啲唔知乜嘢啊，奶奶猪，你讲 你平时喺我面前又话奶猪猪， 唔好讲呢样嘢。 OK， 得佢啊。除咗请你饮嗰杯咁嘅32A 波霸奶茶之外， 有32A 嘅咩？ 我点知啊？佢流嘅嗰啲嘢 有 size 分嘅咩？ 波霸奶茶分 size？ 佢个铺头系32A， 佢嗰条街、啊、有边样嘢唔系揾你着数啊？定揾你笨啊？吓咩咩赚晒啲钱俾佢储首期啊，供楼、啊、开铺头、啊，全部啊都系佢嘅主意啊！你听佢氹佢。唉，佢呃你嘅就咁啊一世噶啦！ 佢都系想我好啫。 好，好，好，算啦。就算佢真系想你好啊，咁食咩嘢啊，都要佢管，系咪一个最佳女朋友咧嘅所作所为啊？ 你点解会知道嘅？ 我睇见你啊，你睇下你个鼻又有暗疮啊，个嘴唇又有暗疮，条脷伸出嚟啊，嗱、 嗯、 都有粒暗疮仔喺度。你搞到咁样啊，我啊真系好心痛啊！我啊想介绍个真系好嘅女仔俾你识，等你重拾男人嘅尊严。 我好冇尊严咩？ 喂，有边个女朋友啊？咩都管你啊？啊，你叫佢行东，佢行西。你话要食韩烧，都话要食炸鸡，飞咗佢啦！ 但系咁、啊，阿辉哥啊，呢个世界上有咩会听晒你话女朋友噶？ 嗱，咪话我四眼龟唔介绍好嘢俾你啊！ 过两日光棍节有八折，仲有嘢送。 一个星期之后，哇！我屋企多咗个女朋友啦，佢唔会要我陪佢食炸鸡，因为佢叉电就得噶啦。一叉够电咧，佢就会讲：喂 ，B B， 嗯， 你觉得我靓唔靓仔啊？ 靓唔靓都见仁见智。 哇，有性格啊，啊好似阿奶咁样。 我唔明白你讲乜嘢。 有边个会明白我个女朋友啊？喂，机械女友啊，你好 Q 啊！ 多谢你啊，多谢晒。 嗯，喂 ，B B 啊，你有乜嘢程式可以拣噶？ 我有一般程式、旅游体验同超乎你想象 Beyond Your Imagination。哦、你想拣边个程式 ？Beyond My Imagination， 但我冇乜 imagination 噶噃。喂，一般程式即系点啊？阿机械旅游， 一般程式即系普通倾偈，好似而家咁咯。 哦，咁把鬼咯。喂，旅游体验呢？ 即是完全听晒你话，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 啊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啊！ 呢个是升级版，可以 download 呢个 app 订购。 哇 ，Imagination 咁麻烦，不如算啦，我试下旅游体验啦。旅游体验， 冇问题，请确认。 确认 ，Baby， 你想点样？ 我想你。kiss kiss 锡锡锡锡锡我锡我， 请选择强中弱嘅力度。 哇！你锡人仲有强中弱噶？咁去尽啲强啦。 想我锡你边度？ 锡边度？边度好咧？边度需要多啲咧？吓、不如由细嗰啲开始先啦。嘴啦，嘴啦。 下一步咧系 嘴之后再低啲，低啲，再低啲。啊啊， 满意吗？ 哎呀哎呀，低啲，再低啲，哎呀， 满意吗？ 哦 ，yes yes， 低啲，再低啲。对于呢个 B B， 我真系无话可说，佢令我体验到前所未有嘅 dignity， 男人嘅尊严。我要佢做乜，永远唔会 say no。达至啊四眼归口中，我要佢行东，佢永远唔敢行西；我要佢食盐，佢唔敢食米，甚至系我带佢食饭，佢都听晒我话。B B， 你今日想食咩啊？ 冇所谓，你揸主意。 西餐啊， 太好啦！ 牛排要几多成熟呢？ 你话咧，你中意几成熟？ 我中意生生地 ，medium rare， 好唔好？ 好啊， 嗯。帮你落啲盐好唔好啊？ 好啊， 嗯，够未？ 你话咧？ 啊，试下佢先，倒多啲盐得唔得啊？ 好啊， 傻傻地，成樽倒晒你好唔好啊？好唔好味？成樽， 我 咪红椒粉，我咪芥辣，我咪醋，得唔得？好唔好味？ 好中意啊！ 好黐线噶，我全部嘢倒晒落去，你会专盐噶？又咸又酸又苦又甜又辣，点食啊？ 有关于尊严，我帮你搜查有关嘅资料俾你。 你咁样讲即系咩意思啊？系咪想话俾我听，你根本唔知乜嘢叫尊严啊？系唔系？ 处理紧，请等等。 救命啊！我唔要咁冇尊严嘅机械人啊！就系咁咯。 好衰噶你，你而家知道人哋好啦咩？ 对唔住啊，奶唔系阿喵，我知错啦，你唔好嬲我啦，原谅我啦， 原谅你啦。咁你今日请我食咩啊？ 鱼生好唔好啫？ 唔啊，食鱼生生虫噶。 男人唔生虫死啦，寒烧咯。 嗰啲虫唔同噶嘛， 寒烧唔 啊，热气要三仓噶。 打边边炉咯，好唔好？ 好啦，不过唔好去外面食，俾人劏好贵噶嘛。嗱，你今日收工，早啲翻屋企，我买定啲料，准备好，你翻嚟咯，我哋咪开始撒吧撒吧咁样咯，好唔好啊？ 阿喵，阿奶，阿奶啊， 你想点啊？ 你可唔可以食下？ 好衰啊！ 食低啲，食低啲，再食低。原来两性之间不在乎绝对嘅服从，在于一加一嘅计算唔等于二。每个人的程式都是不同的，只要适合自己的，不要理人家怎样讲，追求你所想和你需要的，去来吧。 你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